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时，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4 度、东经 117.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稍后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西部吹旋风9至10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Mary Ann 放假就唔好做家务，你去休息一下啦。 太太，我听电台话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去喐一喐健康啲啊。 一个星期做足六日都要转下啦。嚟，我啱啱买咗个呼啦圈啊，你教我玩啦。 啊，太太，你点知道我读书嗰阵系玩呼啦圈攞冠军噶？ 你见工嗰阵时有提过啊嘛。唔好讲咁多，我哋一齐拎翻条纤腰同埋健康翻嚟。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持，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6:0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时段啦。今个早上咧都系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咧同大家一齐讲 Good Morning 之余咧，希望咧呢一个好清凉嘅天气咧就系可以令大家咧今朝早瞓醒咧都可以精灵啲、活泼啲、精神啲，好好咁样开始咧我哋嘅一个星期啦。嗱，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6%。要提一提大家的就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晨光每日一格， 今朝想跟大家讲一下一种好好的心态。好多时咧，人咧就会有一种好攰啦，好想放弃啦，又或者觉得哎呀喺呢啲时候到底点样先至可以坚持落去咧？即系去到樽颈位嗰阵时咧，我曾经以前咧听过有个前辈有句说话咧，到而家咧都仲系觉得好受用嘅，就系话如果你够中意一样嘢嘅话咧，你根本唔会谂放弃嘅。咁好啦，喺呢个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无论系人生又好，工作又好，做任何嘅事情，如果去到樽颈位嘅时候咧，都系时候要思考一下，到底你有几中意而家谂紧棘住去樽颈位嘅工作或者事情咧？好啦，如果够中意嘅话，咁即系 OK 啦，叫自己再要坚持一下，因为其实个个都一定会经历过樽颈位噶啦。哦，如果发现原来唔系咁中意嘅话咧，可能呢个都系一个放弃嘅时机，会唔会谂下发展下其他自己真正中意嘅兴趣咧？出咗嚟社会做嘢之后咧，更加感受到呢个世界并唔系好似童话故事一样。可能似嘅地方就系有猛虎，有豺狼。 自从6岁相信公主正困在某森林，我立志为她出手挺身。外形未够吸引，仙境里正直又好运，一个吻令情话可变身。然后了解女生只想要愉快，不稀罕一对玻璃鞋，我用童话里心态，只好苦笑有怪莫怪。相恋过越来越多，伤心几多，待人热成剧本是错，不懂分开公主巫婆，才明失去了什么，但美丽马车已失火，当相反感觉越来越什么科学，末王后我妖怪比不上，再没有关怀，我是个没终点的信差，面前是个堡垒，只不过再没那么大，可笑到被风吹到瓦解。生只想要愉快，可惜偏偏我中介，我用童话里心态，只好苦笑有怪莫怪。相拥过越来越多，伤心几多，越纯越傻越吃苦果，不懂分开公主巫婆，才明失去了什么，但美丽马车已失火， 不必有我。 为你送上侧田的卡通歌。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咧，啱啱咧就嚟到6:15啦，要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咁啊，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稍后风势咧进一步增强，同埋会有几阵骤雨。海面咧有大浪同埋涌浪。咁啊，展望明日咧同埋星期三咧都系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咧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而本周后期咧，再系会有雨势减弱嘅情况嘅。咁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系79%，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晨光百科。 今日咧，当然要把握机会同大家讲下一号戒备信号啦。嗱，一号戒备信号咧，大家成日都听噶啦，亦都好多人咧就会简称佢咧为一号风球，因为以前不嬲都系讲紧打风啦，系几多号风球噶嘛吓。咁但系后来咧就改用咗咧叫做一号戒备信号啦，都系香港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之一嚟噶。嗱，亦都系叫做咧佢最低级别嘅信号啦，高一级嘅咧就叫做三号风球，大家咧亦都系叫做风球啦，但系其实咧就叫做三号强风信号。嗱，咁啊冇二号噶吓。一就只有去到三啦。根据官方定义咧，其实呢一个信号咧，仍然系表示住啲乜嘢咧？就系话有热带气旋咧，就喺大概香港800公里嘅范围之内，可能影响香港离岸海域咧，可能有强风嘅时候咧，就会发出呢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啦。嗱，头先咧特登讲咗话今日啦，同埋未来两日嘅天气预测啦，讲下到底会唔会都几似系呢一个嘅分析嘅定义先。嗱，佢话啦，一个热带气旋咧就会带嚟好多唔同方面嘅影响嘅，例如系大风啦、风暴潮、大雨、下沉嘅气流咧，亦都会引致咗酷热嘅天气。咁由于香港嘅热带气旋警告系统咧，就系想警告市民啦，喺呢一个热带气旋来袭嘅时候咧，那个强风嘅威力。咁所以咧，一号嘅信号所讲嘅呢啲影响咧，都系限于佢所带嚟嘅风力嘅啫。嗱，咁啊都几啱，即系如果讲翻话一号热带气旋警告生效之后，到底之后会点咧？咁的而且确今日咧都系话会吹强风，同埋咧之后稍后咧都会有进一步增强嘅风势，同埋会有几阵雨。咁啊都几似啊吓。嗱，天文台咧其实就会喺有需要嘅时候咧，连带发出其他相应嘅警告，去提醒市民咧热带气旋来袭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带嚟其他嘅影响噶。咁包括咗有啲乜嘢连带可能会出现嘅警告咧，就系讲下啲酷热天气啊、暴雨警告啊等等，都有机会咧会因为一号热带气旋警告咧，即系一号嘅戒备信号咧，生效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啲相关嘅警告噶啦。其实呢 ,2006 年开始呢发出一号的戒备信号呢是加入了离岸海域可能有强风的这个考虑。咦，咁系咪都中呢？我哋今日都有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到底点解呢？因为咧，佢话天文台咧喺热带气旋喺香港远处掠过，又或者咧系长远，但系并非咧系继续接近香港嘅时候咧，离岸可能都会吹住强风嘅情况嘅。呢啲咁嘅情况咧，可能离岸就会受到强风影响啦，所以咧就会发出相关嘅警告同埋提示啦。 其实咧，香港天文台咧系由1884年开始咧，就为香港嘅海港内嘅呢啲嘅轮船悬挂台风信号咧系作警示嘅。之后咧就开始咧为原有嘅信号球加设咗数字嚟到代表风力嘅强度同埋风向。而正於號風球咧，就喺1905年先至開始出現嘅。嗱，根據當時嘅系統咧，一號風球咧就係代表香港咧以北有颱風嘅出現。以前咧就係用一個三角形向上咁樣嚟到代表啦，而且咧信號就分為紅色或者係黑色嘅。嗱，不過呢啲咧都係以前啊，而家咧嘅一號戒備信號嘅警號咧，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啦。就係左手邊一個 T 字，右手邊咧一個一字，阿拉伯數目字嘅一字啦。讲完呢啲热带气旋警告同埋一号戒备信号嘅历史之后咧，今日大家就真系要再一次留意一下啦，吓，记住啦，咁啊讲紧咧就系话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风势咧稍后会进一步增强，或者会有几阵骤雨，海面咧有大浪同埋涌浪。至于展望方面啦，咁啊明日咧同埋星期三都会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咧会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本周后期咧雨势会减弱嘅，提一提你啦，再一次讲多一次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打风嘅时候咧，好啱听呢啲歌啊。虽然唔打风都啱听，不过打风嘅时候咧，特别有嗰种味道嘅。 我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在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坚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 何用再得到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系我的被子。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同大家讲下咧社区上面嘅一啲好人好事啦吓。我知道呢啲社企呢都会係为弱势社群呢就係、是、提供啲免费饭盒嘅服务囉。咁其中呢都揾到呢有啲基层人士之间呢有啲非常之有爱同埋窝心嘅故事嘅。最近呢见到有一个报道呢就係、是、讲到一个呢年近九十岁但係住喺劏房唐楼劏房讲緊係冇电梯嘅嗰啲屋啦。嘅伯伯因为行动不便啦。咁所以呢每个星期呢都係要靠住自己嘅太太咁亦都係年纪老迈啦同佢差唔多吓，要背住佢咧上落楼梯，去到排饭，去买呢一啲嘅，去领取呢一啲嘅饭盒啊。因为呢个社企咧知道咗伯伯嘅情况之后咧，就派咗义工咧，就系将呢啲饭盒送上去啦，俾佢唔需要等佢咧，再自己落街去轮候啦。因为需知道，其实一上一落咧，对于伯伯同埋佢太太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困难噶。伯伯咧讲紧佢而家嘅年纪接近九十岁啦，其实都系要靠自己嘅积蓄咧去过生活，咁生果金亦都唔足够去养佢啦。目前咧佢哋咧大家都系住喺劏房，即系佢同埋太太都系住喺劏房啦，而太太咧都系自食其力咁样咧，靠住打呢个清洁工咧系维生噶。咁因为咧，以前伯伯喺六十几岁嘅时候咧，曾经因为咧做工嘅时候就整伤咗对脚啦，所以以至到咧佢就系双腿就行动不便，以至到之后咧都系要成日都系活动唔到啦，所以就靠妻子一个人咧去养家啦。咁但由于咧妻子因为要翻工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佢就成日都要自己出门啦，希望咧带埋阿老伴啦，即系妻子出门嘅时候带埋老伴落街啦，咁就摆咗佢喺公园附近，成为咗一啲休息站。咁去到同佢排完饭盒之后咧，然后就会带佢去公园嗰度食，就等佢咧自己慢慢咧靠住其他啲拐杖啊等等咧就行翻屋企啦。咁义工咧知道咗之后咧，就希望可以改善咗伯伯嘅呢个情况啦，所以咧就将饭盒咧亲自送到佢屋企啦。其实社会上面咧就有好多唔同需要嘅人啦，无论系咩阶层都好，需要我哋嘅关爱同埋帮助。如果你都认识一啲咁样嘅长者同埋弱势社群，都希望你可以献出你嘅爱，伸出你嘅援手。 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数小时，位于南海中至北部嘅热带低气压稍为增强，随住该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喺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同涌浪。澳洲一项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实验室条件之下，可以在钞票、手机屏幕和不锈钢等表面存活28日，比之前估计的时间更长。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摄氏20度，即是大约室温之下，在光滑表面，例如手机屏幕、塑胶或者纸质钞票上存活28日。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在相同环境之下生存期是17日。由于紫外光可以杀死病毒，实验在黑暗中进行。研究在病毒学期刊发表。研究组织行政总裁马歇尔说，确定新冠病毒可以在表面存活几长时间，可以更准确预测和减慢病毒传播。不过有专家对物件表面传播病毒在现实生活构成的实际风险提出质疑，批评相关研究引起公众不必要恐惧。在金边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柬埔寨副首相贺南雄会面。王毅说，中柬即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柬埔寨第一份双边自贸协定，不单止将促进两国贸易发展，也都为柬埔寨应对后疫情时期的挑战发挥积极作用。身兼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柬方主席的贺南雄表示，柬中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深远意义，并希望同中方开展疫苗合作，全面启动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和物流绿色通道。欧洲国家联赛 A2 组，英格兰在主场2-1反胜比利时，客军由卢卡古早段射入12码打开纪录，英格兰亦都凭一个12码由拉舒福特射入攀平结束上半场，主队换边之后由曼智射入奠定胜局。英格兰三战得7分，以1分反压比利时升上榜首。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六时，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在北纬17.5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想悭啲都唔得噶，今日开始我要食多啲营养补充品，炖多啲补品食先得。 点解呢？ 为咗我个健康咯，如果唔系，好容易患咗一啲咧慢性嘅疾病噶，例如心脏病啦、脑血管病啦、糖尿病、高血压，甚至系癌症哦。 系想健康，其实唔使用钱食补品噶。嗱，你多啲食蔬菜水果，同埋减少进食咧高油啦、盐啦、糖啦或者腌制嗰啲加工嘅食物都可以噶。嗱，仲有啊，缺乏体能活动咧系多种疾病嘅其中一种高危因素嚟噶。 你意思即系靠定期做体能活动就可以预防慢性疾病？ 当然啦，仲可以帮你咧维持适当嘅体重，保持骨骼啦、肌肉同埋关节健康，预防骨质疏松症，仲可以帮你减压，人都开心啲，仲经济好多啊！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直播室入边咧，呢一刻就有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咧，同你讲一讲今日咧嘅天气情况吓。今日咧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埋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三咧就会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而本周后期咧雨势会减弱。现时室外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9%。提一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近日如果你都有留意一下外面的食肆和商场，应该都会感觉到香港人非常严重的抗疫疲劳。食环署就在上个星期四开始就联同警方展开了一些调查的行动，亦都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巡查。去到屯门的一间食肆就发现它入面有一些 VIP 房间，有19个的食客就只是分了两台来坐，违反了每台不可以多过4人的规定，所以就向这19个人都发出了定额罚款通知书，以违反限聚令的定额罚款2000元起计，所以一共是罚了38000。 嗱，记住呢啲情况咧，唔单止系食肆会被控告啦，而且咧限聚令即系违反嘅嗰堆嘅食客咧，全部每人都系要罚款噶。据了解呢间涉事的餐厅呢就是一间酒楼来的。而食肆的负责人呢同时是被票控的。有鉴于呢食肆频频都有出现呢些违反限聚令的情况啦。政府9月30日呢就宣布了话要调整防疫措施，包括了呢是违反每台四人的规则啦。而在食肆负责人方面呢，除了话是罚他们之外呢，亦都会罚埋食客啊。如果紧贴住新闻的话呢，就梗係知道啦。最主要嘅就係、是、喂，其实基本上最唔应该就算罚唔罚都好啦，都唔好违反限聚令啊。四个人一台，如果你话啊即係一家多咗个 BB， 咁可能你都话叫做冇情讲，其实如果有 BB 尽量都唔好出街食饭啊呢个时候。但係你话19人只係分两台，係咪真係有啲过分呢啊？近日见到确诊数字有回升的迹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8号的时候，即是早几天就形容了，留意到疫情的趋势是不妙，他用这个 not looking good 来形容的。个案涌现是反弹的开始，而社区也有隐形传播者未消除。港大研究就说感染率是由 0.4 回升至到1，所以政府咧就需要有针对性嘅措施，唔排除进一步收紧呢个防疫政策，亦都喺度研究紧咧推行呢一个强制检测嘅法律框架。唔知道咧呢啲措施到底有冇效啦？不过我就觉得咧，既然一日疫情未稳定，而且大家都知道咧社区入边有啲隐形嘅传播者喺度啊，令到个确诊数字咧每日咧都唔系咁稳定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应该自己保障自己啦。之前嗰排如果都中意咧同啲同事出去食饭啊，例如系 lunch 嘅时候咧，如果而家见到多人，我建议大家咧都系好似之前咁样保守啲，留翻喺自己写字楼嗰度咧，自己食好似安全啲。呢段时间咧都可以学下呢一种嘅生物嘅，好似蜗牛咁样啦，有时都要避下世，亦都可能系俾你一个思考嘅空间啦。 慢了开口，迟来没法挽留，有内疚，从不懂体贴为你分忧，慢了反意气，像只蜗牛，迟到变唯有让你走，为何不一点给你发现被爱，为何慢一点知道你为未来感慨，陋习缺点如何改，如何改，我太自我，迟了没时间为你改，为何未懂得相爱这耐力在，为何未察觉到你每一秒忍耐，迟三秒，迟三秒，仿佛我太痴呆，空白夹杂惭愧的脑袋，才懂识恋爱。 走咗 Anson Kong 同埋陈卓妍带嚟嘅蜗牛，我哋有轩仔。 弯弯月节月浓雾，丝丝和个段情愫，写一句为爱度，前度前度前度。朝朝无爱无如雾，牵牵挂于月前数，写一句为揭幕，太好太好。身上好，丝丝细雨浪漫梦片，逗号多省略号，丝丝细雨沾白细心，修补装早贴补，心中事藏着什么句子，记着我心爱这情诗，别做藉口推辞。着什么意思？最后发起情绪涟漪，释放自己心事，年华随流一次。 这个年代是不是没有人寄信呢？特别是如果要写诗去寄回给朋友或者自己，你有没有试过？ 春风乱舞动人事，秋水望穿月层次，心中带着坚持，我知我知我知。秋刀断水断肠子，举杯痛饮恨如痴，花瓣散落秋池，作诗作诗爱的真挚。山中岁月段落半张，含时一张乐事，不沾中上愿望，细心勾出编出夜市。心中事藏着什么句子，记着我心爱这情诗，别作藉口推辞，看定便明知诗中字藏着是你名字，你没有必要去胡思，猜我内心诗词，何年何月终止。 送上来自张敬轩的《诗游记》。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了。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更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 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头早除了听到孙燕姿的歌之外，如果能够听到正能量满满的作品，一样是会充满住开心和正能量这样工作的。时间来到早上的6:49，不知道你准备翻工翻学未呢？无论点都好，都要精神满满啊！ 为了失城的步行，行到是标靶，从来年轻无知，总向光明出发，要世界听到谁孤单，要世界知道我 上嚟自曾乐同嘅《天空之门》，永远相信咧，任何地方都有出路嘅。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咁小吧，我不够气泡，到时大到拉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窝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 起身嘅咧，都应该唔算迟起的鸟儿嘅。 大人为何报错？擦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会很自豪。未来未能梦到，宇宙爆裂更早，自迫去挖到老。做人为何报错？努力快乐也好，人生太沉重，没法跟地图。未来未能梦到，宇宙爆裂更早。 早上正嚟到6:55，起身未啊？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送上一些有节奏感的作品，希望星期一可以叫醒大家努力工作了。喂， 有飞箭与马路人像，有妖精与铁道外像，有魔女失法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上多。 北纬 17.6 度，东经 117.2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早上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中午之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随着该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到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梁荣忠，忠哥， 崔杰彤， 喂，好耐冇见啊！你最近点啊？ 托赖啊！你又点啊？ 托赖啊！你嚟二台做乜啊？又话唔识回头草嘅？ 强势回归啫！你咧，流离浪荡冇人要啊？ 边系啊？排到尖沙咀啊！ 你去边啊？ 你又去边啊？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CIBS， 无论你讲哪种语言 ，Namaste Shruta Sathi Tapailai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Radio Karyakrama Swagat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无论你系边个族裔 ，My biological father is Nigerian and Austrian，、 mm-hmm. and then my mother is Mexican and Hispanic American， so、wow. I'm actually a quarter of a lot of things。 Stories Untold， 边个的故事 都可以喺呢度分享你嘅意念。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丝。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我系林慧 Barbie， 咁有个新拍档就翻咗嚟啦。所谓新就系呢个钟头嘅新加入啫。 惊啊！我系阿欧啊！早晨啦、啊，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星期一嘅早上咧，咁、可以同大家咧讲下朝头早咧饮杯嘢可以暖身。咁啊、有啲朋友拣饮咖啡啦，有啲朋友咧就拣饮奶。 奶茶啊， 你两样都啱喎，好似 两样我都中意啊，睇下嗰日嘅状态点样啦。咁但系咧就都有好多坊间一啲能量饮品咧可以叫做提供嘅，不过要注意一样嘢咧就系、是、啊啲卡路里都几高嘅、如果你饮嗰啲叫做美式。叫连锁嘅咖啡店嗰啲一杯 Mocha 咁样咧，已经有400卡路里噶啦、等于乜嘢咧？等于食咗两碗饭。 好多人惊 啊！想朝头早饮杯咖啡，就等于食咗两碗饭嘅话咧，就朝头早就应该戒一戒佢啦。咁样咁啊，有一啲叫做营养师朋友咧，都话啊，如果女士咧想朝头早啊饮一杯暖身少少嘅饮品咧，可以饮姜茶啦，亦都可以咧将黑芝麻。啊，核桃粉同埋咧呢个黑豆粉咧就兑水嘅，跟住就配搭少少咧脱脂奶咁样或者豆浆饮用咯。因为今时今日好多屋企人咧都会有一个仪器叫破壁机啊。 哦，屋企都有啊。 系啊，咁点样破壁呢？就系唔系话我同阿芭比有啲嫌隙。或者咧啊，大家唔 friend 嘅，我哋 闹完交要冰释前嫌嗰啲啊， 系啦，要破冰或者破壁咁样，咁啊唔系讲紧呢啲，系我都唔知点运作，其实就好似豆浆机或者磨豆机咁样 咯。其实佢系似一个搅拌机，我自己觉得，因为佢个样都系一个搅拌机咁样嘅，上高咧就系一个攞嚟装啲食物啦嘅一个兜啦、个杯啦或者咁讲啦吓，一个类似搅拌机上面嗰个杯嘅容器，下边嗰个咧其实同搅拌机嗰个刀片啊，同埋下底个架系一样嘅。只不过佢所谓嘅破壁机咧，就系佢用同一个原理，都系用搅拌嘅方式，但系就强力啲啦，同埋好鬼嘈啊， 搅碎嘅方法系啦。够嘈咁样系嘛？ 咁佢就可以将啲嘢搅到咧，真系粉末状又得，浆状又得，即系视乎你摆啲咩落去啦。如果你加咗水咧，就真系可以搅到糊状嘅， 系 好夸张 嘅。咁可能即系都根据营养师嘅指示咧，大家可以调配一下，大家自家制嘅早餐。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咧，尽量食得健康一啲，精神一啲啦。咁啊，有个说法就系星期一要食啲绿色。嘢嘛，咁啊唔知嗰啲五清汁嗰啲又啱唔啱到你啊？即 系 礼拜六日嗰啲啦，即系叫做食得多咗啊，咁啊礼拜一咧清减啲咁样啊。不过即系一开节目嘅时候 ，Bobby 就话：喂阿 O， 你好中意饮奶茶咁、样，我自己都录啦。不过有阵时要提神咧，就要饮咖啡。网上一张截图都几有趣，你知唔知有啲乜嘢咧比饮咖啡更加提神呢？ 收到一个好惊嘅短信， 唔系啊，就系、是。喺台面打寫杯咖啡就會提神過你 飲落、去，即係倒咗佢 飲落去個肚嗰度啊！因為你諗下打寫咖啡其實好麻煩啊，整到自己件衫。 其實咪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啲驚嚇嘅情節咯，即係嚇嚇個人都醒曬。 真係啊！咁你又聞到咖啡味，又唔使飲落肚，跟住但係哇，有排搞，有排執，有排抹咁樣嚇。 最好就唔好啦。 希望星期一大家順順利利啊！呢啲咁嘅亂子咧啊，唔好發生咁就好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朝做交通天文台有你喎，早晨啊 ，Cody。 系早晨啊 ，Bobby。早晨啊，哦。 早晨 ，Toby 啊 ，Toby 今日即系又要讲下啲交通嘅情况。交通方面系咪都仲 OK 啊？ 仲 OK 嘅都啊，不过就有啲恒常嘅龙尾啦，同埋有啲爆水管咧，提下大家先嘅。喺广东道啦，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会场道嘅慢线咧就系封闭嘅。广东道深水埗方向，跟住会场道啦嘅慢线就系封闭，经过留意啦。咁啊，荔枝角道咧嘅紧急维修。就完成咗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上海街嘅中快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系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车龙都长噶啦，已经啊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嘅。咁啊，就系咁样啦。 系啦，路面嘅情况就时时都会多变嘅。记得星期六日嘅时候，外出咧都见到哇，无端端有好多主要嘅干道都会整路啦。 系啊系啊， 咁啊一整路咧就四条行车线啊变咗两条。 系，我哋啱啱都收到好多嗰啲资讯咧，不过礼拜一就好彩开翻晒。 希望开翻啦，咁啊大家路路畅通啦，过一个信心。 心嘅星期日啦。 好啊， 唔该 Toby，thank you， 唔该晒。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彭爷喺度，早晨啊，彭爷。 哦，彭爷早晨。 喂，早晨啊，哦，早晨啊 ，Bobby， 系，哇，喺入路路畅通啊，梗系好啦。不过咧，好似咧今朝早上咧啲交通咧提早咗咧就繁忙起嚟。 啊，系啊，你而家已经见到繁忙嘅状况，唔通？ 我而家系啊，我依家先至啊过紧一条啦新界嘅隧道啊， oh. 其实已经系搭九搭十已经系上车开车 了。吓、啊，系啊，咁啊耐咗啲，好似真系。 我想而知系平时呢个状况应该咧七点，你起码到七点三，即系如果你七点三上啊都唔得，可能你七点零五分上车咧就会咁样，但系估唔到啊。不过我哋讲翻天气先， 好啊， 天气咧就真系相当之好啦吓。虽然仲系咪仲系一号啊？ 系啊， 系啦。哇！這個風真係得意啦，嗬？ 點解咧？ 嚇！你一個措手不及，係昨晚突然之間八點幾嘅時候，哇！天文台話俾你聽要掛一號風球嘅時候，你簡直覺得唔係啊嘛！ 咁好天咁樣係嘛？ 啲都唔覺有預兆有預警喎、啊，咁樣好啦。嗱，今朝早上呢個一號界地信號底下嘅呢、這個星期一咧嘅天氣非常之好嘅，一望係。嗰、那個天色咧就哇真係萬里無雲咁樣喎，今天呢個藍天就冇乜雲嘅直頭，係有啲煙霞咁樣啫，下望向遠處，但其實都算係幾天朗氣清嘅。咁啊，同埋今天咧就就算陽光已經係太陽已經走咗出嚟咧曬住我哋啦，咁但係咧啊秋天個陽光咧真係又同夏天好唔同啊，佢係温柔得多， 温柔嘅陽光，好舒服咁啊，真係 熱好驚咁樣。即系怕佢咁样，你唔会啊！而家咁，所以今天喺路上面行嘅时候咧，就虽然风又唔算话好大，即系啲凉风啊，咁但系都唔会话好辛苦嘅。 咁啊，享受一两日正嘅天气啦。估计呢个风都应该有啲后劲嘅，咁早又挂个一号波俾你， 系咪、 叫做意会一下 咁样咯？ 我都唔想咯。 好啦，彭爷，咁啊，同你讲住咁多先啦，转个头见，唔该。好，同大家睇下详细嘅天气啦吓。今日咧大致天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离岸咧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啦，稍后风势进一步咧增强啊，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啊，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啦，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咧大雨，咁啊风势颇大，海面咧就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啊，本周后期咧雨势就会相对减弱噶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啦，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5%，芭比。 嗯，冇错啦。咁今朝早咧，亦都要同大家上下堂啦。去到晨光大学，到底有啲咩讲咧？不忘咧，都系要讲下美国总统大选新闻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啊。今朝早咧就有教授何安达 Andy 咧，就已经接通咗喺电话旁边咯。早晨啊 ，Andy。 早晨，芭比各位早晨。 嗱，离不开踏入呢啲咧，即系越嚟越逼近呢个美国总统大选嘅选期咧，梗系讲下啲相关消息啦。 系啊，上一次咧，特朗普选赢其中一个策略咧，就系佢哋用啲大数据啦。 嗯。 大数据针对一点咧，就系将黑人同埋啲后生仔嘅投票率咧。盡量壓低佢，咁可能受咗上次嘅教訓啦。今次民主黨咧就好着重咧係鼓勵啲人出嚟投票。11月3日，咁其中咧即係開佢哋開黨大會嘅時候咧，拜登就接受提名啦。咁、佢太太咧，佢太太係位博士嚟嘅，叫做 Jill 啊。佢行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啲影相嘅咧就好多嘢影啦。就。因為佢對長靴，佢對長靴行出嚟嘅時候咧，係上高有 VOTE 四個英文字母嘅，就叫人 vote 嘅。咁今次咧，即係呢、這個競選期間咧，即係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好多啲你著得上身嘅嘢咧，即係都有啲嘢叫你係投票嘅。 咁犀利？ 有嗰啲叫做。口罩啦，手袋啦，你手鐲啦，你著嗰啲膠鞋咧，即係唔使扣鞋帶嗰啲咧，又有啲章係扣上去嘅。你襪啦，正話講話靴啊，樣樣都有嘅 T-shirt， 陣間唔使講啦。咁但係咧，最矚目嘅咧，始終咧都係 前第一夫人咧， 嗯， 米歇爾奧巴馬， 系 佢就喺嗰個黨嘅大會發言裏邊，今次就冇得真人嘅亮相啦，大家都係影 視像啦， 錄播嘅，咁佢當日咧就講咗成18分鐘嘢， 系 嗰個鏡頭咧，其實就停咗喺佢影住佢上半身嘅啫， 嗯， 咁佢就長頭髮啦，就著咗我估係一條裙啩，但睇唔曬，就V 領嘅。 嗯、 就是淺棕色啦，跟住大家知道咧喺个镜头面前，其实女士嗰啲家当啊，啲首饰咧， 啲行头啊嘛， 好抢眼嘅。 啊，如果影上身都不外乎都系耳环啊、颈链咁嘅啫。 系啊，佢系戴咗对大耳环， 嗯， 就大家讲嘅唔喺个耳环嗰度，而喺佢一条金链嗰度。嗰、 嗯、 条金链咧就喺上高咧，又系串咗 VOTE 四个字。 嗯， 啊咁即系大家一路睇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开始好多人系上网揾呢条链噶啦。 嗯， 突然之间咧就咁一声咁样升咗上去。后尾咧就啲传媒就揾呢个做翻花边新闻咁样啦。嗯，原來這條鏈呢就由一個後生女人36歲啦，就佢喺牙米加移民去美國嘅，就自己創業，佢係一個黑人啦，一位黑人女士，有啲中國血統嘅，咁佢請咗5個同佢差唔多，即係都係好想做首飾嘅呢行嘅，咁佢自己做老闆，即係一個微企係嘛，加埋佢自己6個人嘅啫，咁佢做咗呢套鏈出嚟，咁所以即係。奧巴馬夫人啊，佢叻嘅地方，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往往咧喺呢啲嘢咧可以點石成金嘅。大家記得佢上任嘅時候咧，咪佢著咩衫咧？佢唔係揾啲最貴，唔係揾啲名牌，佢揾啲係後起之秀。跟住話你同我設計啦，結果就帶起咗譬如Jason Wu 啊，即係嗰啲咁嘅設計師啦。然之後佢走嘅時候咧，最後一次出席公眾場合係。仲是第一夫人呢、又是这样。咁今次呢就找了这个应该之前呢其实真的没什么人识的。但是他一点了他出来呢咁就变了除了是说叫人投票之外呢第二个信息就很强的。就是你美国呢我不理你的身份是怎样呢来到你的美国梦呢都可以实践到的。 是。这些即是最实质的用行动去到带起一个潮流亦都带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正正就是一个呢其实讲到给他们听即是讲到给美国的人听到底他们那个原则是怎样。即是我们都很着重年轻人的我们都很着重一些呢可能大家都很有梦想的人呢来到这里都有一个 American Dream、哦。 是啊那即米歇尔做了这部之后呢、其实之前他一路又出书啊又拍纪录片就住佢自己本书《Becoming》啦，咁就好多动作。最近咧就有一间小学咧，甚至咧系用佢个名命名啊。咁啲人就谂啊，哇！你咁劲咁受欢迎咧， 系咯？ 喂，不如你都选啦咁样。 其实得唔得咧？ 当然可以啦。咁喺5月嘅时候咧，佢系有啲民意调查做过出嚟嘅，就。差不多有2/3的美國人呢想他出來參選的，但是當然現在已經成了定局了、不過呢就開始又講2024了、就 是、很快的現在想得來都差不多 了就大家就說一年前、就是、一年前的10月、當時的民意調查呢就放米歇爾和特朗普呢兩個人比較大家如果要選一個做總統你選哪個呢、米歇爾當時是領先特朗普是13%的、即是現在拜登呢大約都是10%左右所以即他的、受歡迎程度呢真的很犀利的、他出了一本自傳啦叫做 Becoming 啦是、已經是2018年呢是全年所有的書在美國最賣得就是這本了、但是呢就到現在都還有問2024年呢你會不會出來選、他的答案一直都是這樣的、他就說這件事不適合我了、不適合我為什麼呢他就說他都很享受呢有空呢就去、行下超市啊，買下菜咁樣啦， 即係悠哉悠哉嘅生活，好似啱我多啲。啲咁激烈啦，咁有競爭性嘅 就 冇啦。 呢啲嘢嘅咯噃，咁樣。咁當然啦，就佢自己咧，亦都冇選舉經驗嘅。咁呢一個係第二個問題啦。咁我諗仲有最後一關嘅，即係 选唔选特首可能要问个老公啊。咁啊，米切尔选唔选总统咧，都要问一问奥巴马。奥巴马咧就答记者咧，好简单啫，两个字 ，zero chance。 嗯，咁即系唔使谂咯。 机会啊！ 咁既然都讲到咁清晰啊，即系谂都唔使谂噶咯。如果系咁嘅话吓， 个政治好难讲噶。 咁 之后可能国家需要你咧。 诶，话唔定到时啊，佢老公又唔会话 zero chance 可能系哦 100% 支持佢咁啊。 但系无论如何咧，即系呢对夫妇咧，跟住嗰几年咧，我谂佢哋都有好多好多动作做出嚟咧，系令到个传媒继续跟住佢哋啊。 都系嘅，即系有时都几得意噶。啲人物咧，可能喺佢在任嘅时候咧，就系啄住佢好多嘅政绩啊，或者做得好啊，与唔好嘅一啲嘢，到之后咧仍然有好多新闻咧，或者佢哋嘅睇法啊，做嘅一啲嘢咧，都影响住成个嘅媒体，以至到成个社会。 系啊，即系奥巴马呢对夫妇咧，即系上任嘅时候，受欢迎，落咗任咧一样咁受欢迎。 系啦，咁亦都好睇嗰个人即系做紧啲乜嘢，同埋做过啲乜嘢嘅。啊，咁啊，唔知道咧，到时如果真系特朗普选到也好，选唔到也好，佢之后嘅一啲行为啊，甚至乎佢 Twitter 咧，系咪都咁受大家嘅关注，同埋咁影响到成个美国，甚至乎全球咧？咁啊，真系唔知啦。 吓，难啲啦，如果佢选唔到。 咁啊，大家就卒之有一个啊，卒之唔使咧，嗰啲特别系金融界别嘅朋友咧，通宵睇住个 Twitter 有冇啲咩消息啦，咁。啊、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好啊，那声音已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末世中尚有枪，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要错开的惊叹。How I'm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如留白了，方可绘出新气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要错开的惊叹。 出嚟自冯允谦嘅《A New Day》。呢个时候咧，要同大家咧睇下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啦。今日由上昼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嘅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啦，同样咧都系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身为大岭靶场咧，都系有射击练习进行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26度，应该咧相当之清凉舒服嘅天气。咁啊，亦都系咧相对湿度系76%嘅。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系3至4。强度属于低至中的，女士们记得查好啲防晒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稍为增强，随着这个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本港昨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宗，全部同其他个案有关，当中2名患者来自葵涌残疾院舍国宝之家。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如果不对高危地方做好针对性预防措施等，冬天随时有几万人出事，过千人死亡。他认为经政府门诊或私家医生检测找出阳性个案的比率比全民检测更高，反映病毒检测焦点不正确，资源放错地方，做法非常不理想。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回應說，所有方向的檢測都要做，並無忽略。政府設於灣仔和葵青的兩間臨時檢測中心，累計合共為1844人採樣，做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其中累計完成518個樣本檢測。其餘兩間分別位於啟德社區會堂和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的臨時檢測中心，將於今日上午8時開始投入服務。四間臨時檢測中心暫定開放至星期三，提供免費採樣檢測服務。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貼文，聲稱自己對新型冠狀病毒具有免疫力，被 Twitter 加上警告標籤，指內容違反規定，散播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誤導資訊。特朗普早前接受 Fox 新聞訪問時說，他身上已經不帶有新型冠狀病毒，沒有傳播風險，而且可能已經有免疫力。他說通過最高標準的檢測情況很好，檢測結果顯示他可以重新出席競選活動，對其他人不會帶來風險。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上午7時位於南海中至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大約610公里，即是北緯17.6度、東經117.2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並逐漸增強。過去幾個鐘，本港離岸海域及高地間中吹強風，但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這個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日上午同香港保持一段距離，中午前改發三號強風信號機會不大。隨著這個熱帶低氣壓逐漸靠近華南沿岸，加上同一股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風勢會在今日稍後進一步增強，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天文台會在今日下午稍後至黃昏考慮發出三號強風信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稍後風勢進一步增強和有幾陣驟雨，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明日和星期三有大雨，風勢頗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今個星期後期雨勢減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呢一段咧挤塞；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排到去万公屋噶。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料水；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去加龙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挤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重量级思想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猛烈攻势啊，向住理想帮呢个题目起势咁追。对面的尼采出动超人概念，对着本质主义穷追猛打，里面的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 港台电视31大摆哲学吕岱真，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辩越明。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难挨点都会挨过。 劫后余生，假使残忍，牵手背动黄昏，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撼，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 相信对于不少人来讲是觉得有点难挨的。八豪今次的作品就是希望在不同的难题之中提醒大家可以松容面对，亦都可以积极思考以后的生活。作曲徐继宗，填词陈慧娴，编曲周石汉、王少明。 陨石擦身影月斑，我若要死带着这一吻。 感谢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连升12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丝。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同大家讲下咧现场感啊吓，成日都话做即时嘅一个电台节目有现场感啊，依家咧已经即将等候开波咧，就系呢个热火队对湖人队啦，去到咧第五场嘅比赛 Game Five 嘅比赛啦，咁啊上场咧又俾热火队咧攀回一城啊，总局数咧3-2，湖人队领先嘅，咁但系啊如果喺历史入边总局数咧3-1啊，赢带领住对手嘅球队咧最后。能夠得到總冠軍嘅機會係有喺度嘅，而且比率係比較高嘅。咁啊，即管睇下今日啊呢一場比賽會係點啦。咁如果你話喂翻工翻9:00啊，你仲有個半鐘頭可以睇到波嘅。不過依家睇到咧，現場嗰條 fit 咧都未 fit 到去當地準備開波嘅。你知美國咧好多球賽咧。都會遲啲開波啊，有好多唔同嘅儀式進行啦，咁有陣時有啲開球禮啊，有陣時又有啲講話，有陣時有啲致敬嘅片段啦，有陣時又要叫做單膝跪下啊，咁樣呢、這個即係叫做平權啊，或者即係反對種族歧視啊嗰啲咁嘅動作啦，咁啊總之整好耐先開波嘅，咁啊祝福大家可以睇到一個鐘頭波啦，咁啊普通打工仔嘅話，如果你係9:00啊係要翻工嘅話，咁啊今場焦點所在咧就喺、是、上場啊打得極差嘅呢一個咧Danny Green 啊咁啊嚟自咧。洛杉矶湖人队嘅，因为咧佢喺最后上一场比赛咧关键嘅三分球咧咁啊射失咗啦。其实唔止上一场比赛嘅，其实睇翻咧 game two、game three、game four 啦，其实咧 Danny Green 咧都系射波射得好差嘅，有好多时咧连续起手两球咧，仲有 open look 咧都可以炒粉啊吓。咁啊呢一位咧湖人队啊第三高年薪嘅一个球星啦，即系继勒邦詹士啊同埋安东尼戴维斯之后咧，最高人工咧就系、是。Danny Green 嘅啦，咁竟然打出咁差嘅波，咁样网民亦都揶揄佢啦，就话哇你斗咁高人工，但系竟然打出咧呢啲垃圾嘅波啊，简直咧系令人哋咧觉得好嬲啊，咁样吓，咁 Danny Green 就一于懒理啦，咁啊觉得自己咧维持一个好啲嘅心理质素啊吓，迎战咧呢一场啊 Game Six 嘅比赛咧就系、是、重要嘅，依家咧去翻现场啦，咁啊啱啱呢一刻嚟讲咧，啱啱抛波啊开波啊。咁啊，熱火隊對湖人隊啊 ，Game Six 嘅比賽咧即將開始啦。咁啊，第一節嘅比賽，轉個頭有機會先同大家再跟進多少少啦。咁啊，轉個角度咧，講埋啊，今日即係喺陣容入面咧，咁啊有啲球員啊未能上陣嘅，咁啊受傷啊，好似小白咁樣係要療傷啊，跟住康復先可以翻到嚟直播室啦。咁講緊咧就係呢個 Doncic 啊，跟住。中文就譯做呢、這個積傑石啊，積傑石啦。咁啊，其實呢一位球員咧，我自己都好喜歡佢嘅，因為成日都有啲靈巧嘅傳球啊，同埋福至心靈嘅配合啊，同隊友們。咁但係咧因為咧受傷，咁啊未能夠咧，即係叫做喺季後賽入邊咧再次現身啦。咁所以咧，即係常言道啊，作為一位球員咧，好好咁樣控制自己嘅手感啦，打場好波啦，入多啲得分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唔好受傷，因為咧受傷咧就直接令到你咧有再好嘅球技啊，都冇得出場噶啦，咁樣。仲有角度咧講埋啊，呢個 F1 方面啦，咁星期日上演啊 F1 嘅。艾费尔站啊嘅正赛咧，排第二位出赛嘅咸美顿啊，以1:35.49.641完成60圈嘅赛事啊，力压咧红牛车队嘅韦特本啊，同埋雷诺车队嘅力斯亚道咧，再赢一站啊，更加成功咗，成功追平咗咧车神啊，舒密 家累積咗91個分站冠軍嘅紀錄啊！嚇，咁睇嚟咧，下場咧就有機會啊突破咧啊車神啊舒密家嘅紀錄啦！咁啊，知道咸美頓都好努力啊，每一場比賽咧都期待咧刷新一個新嘅紀錄啊，新嘅圈速啊，新嘅時間啊，仲有咧一個咧打破歷史啊，成為一個偉人嘅咁啊！我深信即係咸美頓啊，如果冇受傷，一定做得到噶啦！嗱，值得一提咧，就係今場啊，愛發車隊嘅兵人啊，拉高倫咧參加咗咧第323場嘅賽事啊，成為咗 F1 咧歷史上邊咧參賽場數最多嘅車手啊！但係拉高倫咧喺比賽期間咧就曾經將咧羅素咧撞咗出賽道之外啊，令到後者咧需要咧退賽同埋被罰十秒嘅，最終咧只能夠啊以第12位嘅順位咧完成賽事。咁啊，今日咧大家都要翻工翻學啊嚇，咁啊司機朋友無論的士司機、小巴司機、巴士司機啊，大家咧都要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因為都係嗰句啦，大家咧就唔係揸緊咧F1 噶嘛，所以咧就要好好咁樣咧控制自己咧翻工翻學嘅節奏同埋時間啦。 常记得从何时跟你遇见，沿路有过惊险，为求同步去改变，情感也许从无心之间早引领路线，缓缓地接近你，慢镜拍低每天，让记忆随时光散落将浪漫呈现，让我看真原来相恋似穿针引线，需要学会专心不要敷衍，悬崖或低谷如没法可免，靠着这热吻共抱世间变迁，从一开始找到了最好一个，从来都知你爱护我，这一刻经历就算多，原来一起可分担更多，复杂过才明简单都够好，足够快乐过，从今一对替代一个，甜蜜总比苦涩多，从今开始不要谁来许可，情人从来都喜爱我是我，可交出心灵犹如当初，谈情根本不必惊结果，因为你才明简单的抱拥足以抱住我，从今一对替代一个，请一生继续陪住我。共你一起才明了不靠卖相，仍愿意去欣赏，从相识已经恋上，场景太多难忘，于街中跟你笑着吻，甜蜜地眼望眼，越看越觉得吸引，从一开始找到最爱的这一个，从来都知你爱护我，这一刻经历实在太多，原来一起不必讲太多，复杂过才明简单都够好，足够快乐过，从今一对替代一个，甜蜜总比苦涩多，不要谁来许可，情人从来都喜爱我是我，可交出生命犹如当初，谈情根本不必惊。 住我。 作品名称叫做《一对替代一个》，佢系 J.C. 陈咏彤。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四十九分，早晨啊，彭仔， 你好啊，芭比，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吓，咁啊，今朝早咧，翻到嚟呢个直播室当中咧，彭仔咧就准备同大家咧都去一转咧就美国嘅，咁啊，美国咧都好多嘢睇嘅，除咗睇下特朗普即系成日都语出惊人之外，咁啊，喺美国嘅科罗拉多州咧就有一个小镇，咁佢咧都系同样。同全球各地都是受到这个新型肺炎的影响，就拖垮了他们的旅游业，于是都要想想办法来到去振兴个小镇的旅游业，原因呢就是这个小镇向来都是以温泉闻名的，即是都做开游客生意，但是呢这段期间就真是游客都销声匿迹，那怎么呢，他们最近呢唔知系咪见到个疫情咧开始有啲转势啊，咁就諗住咧用桥嚟到去振兴个旅游业啦。咦，仲諗到一条绝招添，呢个绝招咧，睇下大家听完之后觉得会唔会吸引到你去啦吓？咁个绝招就话咧，头1000名到访以及咧就入住我哋小镇嘅酒店2晚以上嘅游客咧，我哋呢个小镇咧系会倒贴翻$100俾你嘅，咁样系啦，即系有$100奖赏啊，即系$700港纸咁样啦，咁究竟呢一个疫情之下，呢个小镇咧作出一个咁样嘅呼吁啊，同埋系有一个派钱嘅行动啦，咁究竟会唔会真系吸引到咧吓？咁因为咧而家嗰个嘅疫情咧喺美国方面咧，佢哋认为吓近月咧系稍为好似放缓咗啲。啦，冇咁惊咁样， 系咩？ 咁咧系咯，佢哋以为啦，咁呢个温泉咧就可以重新开放啦噃，咁呢一个嘅小镇嘅温泉旅游促进局咧就决定咧就找紧呢一个咧秋季吸客嘅机会啦，于是咧就指咧呢一个嘅行动咧就系送钱啦，咁但系送钱咧就不但系为咗旅游业嘅生计嘅，更加系。对一啲咧老顾客嘅回归咁样，即系吸引翻一啲咧相信如果系咁讲嘅话，呢、这个小镇咧嗰啲游客咧都可以系几多都系本地啊，即系美国人 客咯， 同埋美国人喺第二啲城市嚟到呢个小镇嗰度享受嗰个温泉度假之旅咁样啦吓，咁系咪可以希望佢可以即系吸引到啦？咁但系吸引之余咧，都要顾翻一啲社交距离啊， 咪就系咯，我觉得呢样嘢佢。嗰、那个嘅考虑大啲咯， 嗱佢仲有一啲条件嘅，就话咧，如果系旅客啦，想攞到呢个奖金嘅话咧，只系需要咧就话喺今年嘅11月30日之前啊，以正价订房最少2晚啊，即系包括嗰个温泉度假村啊咁样，咁啊只限咧名额系只限头嗰1000位嘅啫，咁样，咁啊睇下到头来咧，11月30日之前啊，咁究竟佢哋订咗嗰啲嘅房系咪真系好多咧？到时再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咧喺美国咧，亦都咧经常咧会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呢啲惊喜咧就系同啲动物有关嘅。较早前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讲过啦，有啲浣熊啊，系嘛、啊，又有第二啲嘅动物啊，咁样甚至乎雀鸟都有嘅。咁今次咧带大家去到美国加州。咁話說咧，有一對父女咧，佢哋就揸車啦，咁途經咧就係一個嘅社區啊，一個社區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俾佢哋遇到一隻。唔应该喺呢个时候出现嘅动物，仲要都几大只下嘅，嗰只系黑熊啊！ 哎呀， 黑熊咁咧，呢一对父女咧就目睹呢个黑熊咧就系打开 一架货车个车门。 哇，好叻，我识开门喎、啊。 那个过程咧就系佢哋经过呢个社区嘅时候，见到只黑熊咧、 啊， 就系、是、行咗埋去架货车度，然之后开咗个司机位嗰度门，跟住咧就上埋车，就坐到好似个司机一样，即系坐喺个驾驶座位嗰度啊。哇！喺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咧，真系令人觉得咧，哇，咁神奇啊！ 好似睇紧卡通片咁。 系咯，哦，你系乜嘢乜嘢黑熊啊？ 系咯， 系咪嗰只美国好出名嘅 Yogi Bear？ 识上车 系咪 Yogi Bear 咧吓、啊？好啦，咁最终咧，但系呢只咁样嘅黑熊咧，又轮尽啦。 嗯， 佢上咗车，坐咗个驾驶座位之后咧，佢闩咗门之后咧。佢反锁咗，佢自己出唔翻嚟。 佢唔识入边开翻个门啊！ 系啦，佢就系识得可能见惯人咧。 系啦， 就 喺外边嗰个掣， 然之后入咗去啫。佢未见过点样出翻嚟嘅咧，咁佢咧就唔识得落翻嚟。咁啊，呢一段嘅片段咧，当然就系俾啲对父女咧就系拍低咗啦。咁啊，上载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成个过程咧就令人咧觉得咧唔系话好惊。反而咧就覺得好好笑，好、搞笑咁樣啊！咁啊你話喺美國啊呢啲嘅北美嘅地區咧，會喺城市或者啲小鎮嗰度咧見到啲熊人啦、其實真係唔奇啊！ 係 記得就有啲親戚咧都講佢哋喺就算喺北美嘅加拿大咁樣啦，佢哋嘅後院咧成日都會有黑熊即係咪黑熊咧？即係熊人咯、即係會有熊人咧去抄垃圾嘅。 哇！ 亦都咧，去一啲嘅觀光景點啊，譬如你上雪山咁樣咧，咁其實你會見到咧，雪山嗰度嘅一啲垃圾桶啦，佢都係特別咧，係為咗咧要阻止嗰啲嘅熊人咧嚟到抄垃圾桶啦，所以佢嘅設計咧，佢嗰個嘅面頭嘅垃圾桶個蓋咧寫到明咧係教你點樣開嘅、即係佢咧就唔係話就咁打開嘅，佢要 即係 bear unfriendly 係啦，即係佢有一個 step 咧要做咗推開，唔知推上前定推向上邊咁之後先至可以開到嗰個嘅垃圾桶蓋，咁佢目的咧就係、要令到嗰啲嘅熊人咧，即係嚟到呢一個嘅城市嘅時候，就算係一啲嘅郊區嘅景點啊、都唔好咁容易。俾佢咧系抄到垃圾嚟到食咯， 即系总之咧就要阻止佢哋啦，就有呢啲相关嘅措施啦。 啊，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上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打到。只要我约咗大家，走陷意义之下，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唔使怕意如我诈。有知己陪自己，唔需要避忌出面嘅卑鄙，唔需要理，唔使再争名逐利，过眼云烟嘅是非。做人有几难，做朋友几闲，由朝倾到夜晚口没遮拦。主周论英雄无所不谈，同一个星空不见不散。每一次约会嘅片段，谂起都唔会厌倦。仲有万语千言，期待下一次见面。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困难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焦虑，都随岁月老者去。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 人定胜天。见面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嚟自吴浩康 featuring 农夫嘅作品叫做《农民 Remake》。 安市买入1927.91美元，卖出1928.6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昼八点，位于南海中至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东南偏南大约600公里，即系北纬17.6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海域同高地间中吹强风，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朝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中午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随着这个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最挤塞嘅隧道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啊。隧道公司话咧，由于较早前咧隧道管有嘅巴士行得慢啊，咁所以影响到咧而家车龙好长啊。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接近清水湾半岛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今朝早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好长噶。接近清水湾半岛。咁讲翻红隧方面嘅情况，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龙尾新田围村，大围隧道出九龙咧都系车多，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返丽翔道的支路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去沙田方向排到亚街路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沙福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马鞍山路去返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欣安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就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在加龙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慢公屋。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歌声，当你听到呢个 message 嘅时候，我已经离开咗骚动音乐，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 不过我留低咗份心意俾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午5点，你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入面有个肥美的女子，她拎着一个写住音乐两个字的玉佩，她就是你的真命天女了。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咪骚动， 你咪音乐， 骚动音乐。 我要买起重机， 买架跑车俾你好冇？ 我要买起重机， 买够两架跑车俾你好 冇？我要买起重机啊！ 嗨，小姐小姐，我呢个 sales 话你听啦，如果你要买起重机咧，你要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操作呢啲机械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噶噃。 我会请司机。 哎呀，唔系请司机咁简单噶，因为每一次咧你出车嘅时候啊，都要找合资格的人去检查一次的。 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运安全要清楚，做足检查稳格妥。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8:02啦，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咁啊进入咧另一个小时我哋嘅节目啦，直播室咧就有我鹏仔程振鹏，有芭比林慧，亦都有阿 O 响树嘅。 早晨，早晨 啊！ 好啦，咁啊，今日嗰个天气状况咧，即系如果你唔特别咧，我提醒大家咧嗰个嘅特别嘅啲信号啊，啲消息嘅话咧，你真系以为咧好好天啊吓，净系以为好好天，但其实暗藏危机，因为咧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噶吓，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咁即系咩啊？即係表示咧，有一個熱帶氣旋咧，而家喺香港大約係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咁解嘅。咁啊，頭先聽新聞都話，可能晏少少咧，再留意一下，會唔會啊再改掛係？一個更高的風球咧，即係例如三號咁樣嚇，咁大家要注意住，因為如果係一到三號咧，睇下佢咩時間掛啫喎嚇。咁啊，不過而家翻學都係翻半晝嘅，主要 係啊半晝咯。不過咧，其實對於家長嚟講咧，我諗打風都唔係最驚啊，最驚係連帶嗰啲大雨啫，就比較會麻煩啲咯。 咁係論盡好多嘅、又要擋風又要擋雨咁樣濕曬身咁樣係嘛？好咁啊，希望咧呢一個風咧就唔好真係咁勁啦嚇，唔好。太过影响我哋啦，系咁行过就算啦吓，嗱一声好走啦吓。咁至于今天咧，我哋嘅天气预测啊，整体嘅天气预测又会系点咧 ，Barbie 啊？ 嗱，今日咧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 高地间中区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埋会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三咧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本周后期咧雨势减弱嘅。 哦，即系有冇谂过？要出海嘅咧， 冇咯，唔敢咯。 我哋三个最似会出海嘅就系澳咯， 系啊，我都觉得 似咋，都冇得出啦。 嗰啲船 P 嗰啲啊， 冇啊，船P 都冇得 P 啦。今年咁啊， 系 希望系啊，疫情快啲退却啊，先有得玩下开下 P 啊，麻烦啊吓。 咁啊，今日咧就农历方面系8月26嘅，今天咧不如先讲咗有啲乜嘢咧，唔系咁适宜呢、這个通胜话。忌嫁娶，忌入宅，忌祈福，忌儿媳，同埋忌出行，即系唔好周围去啦。咁样好啦，咁亦都有好多嘢适宜嘅噃。通胜话吓，嗱、今日咧适宜乜嘢呢？佢话咧今日适宜沐浴， 系 理发， 系 吓，即系呢啲干净嘅， 扮下靓 吓，系啦。同埋咧就係安床、安咗張床舒舒服服咁嘅唞下啦，係咪唔好出街啦？咁然之後咧，仲話今日咧係宜開市，宜交易，適宜開市交易立券添啊，立財啊，仲有 哇立財添，發財又立品啊，立財添啊，直情 呢個係廣納嗰個納喎，收納嗰個納喎，立財啊， 正啊，立啲財翻嚟啊，直情咁 樣。咁啊個正嗰個程度需要揾啲真材实料去支持下先得， 系 啦，系啦，咁我哋好快咧就会啊请嚟财金达人同我哋分析下咧呢个礼拜一啲重要嘅经济数据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好，早晨咧，今日咧不如先由又系啦，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啊嗰度开始讲下个旧经济方案啦。咁啊，因为大家都仿佛摆喺呢个总统大选嗰度咧，想攞多啲嘅叫做竞选筹码呢一方面，又点去分析，点去睇咧？交俾温生讲下啦。 首先咧，就近期咧，我哋喺个股市嘅升升跌跌咧，其实咧都好关心咧，就话究竟个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个下一轮嘅旧经济方案能唔能够推出嚟噶？咁啊，上星期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啦，佢哋就话会将局部佢哋系大家都愿意接受嘅嗰一部分咧，系将佢先攞出嚟啦，去救经济先嘅。咁但系咧就好可惜啦，就民主党咧就讲咧，就话咧可以攞嗰部分出嚟通过先，咁但系咧跟随住。后面的民主党要求的一部分其实都要共和党去承诺去通过它，这样就共和党又不肯，如果被民主党得逞的话，可能就会令到民主党可能会拿多些选票啊等等，所以又通过不到。然后在过去周末来讲，特朗普政府又推出一个是1.8万亿美元的救经济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当然又被民主党 是通过不到，又被他阻挠了。所以换言之，到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共和民主两党都未有即係有一個新嘅一輪嘅舊經濟方案能夠係推到出嚟。咁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嚟講嘅話咧，我相信而家由於距離個11月3號嘅大選都已經相當之接近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往後嗰幾個星期咧，有方案推出嚟嘅可能性咧就唔高嘅。咁所以咧，大家投資者咧就我覺得唔好再存有幻想啦喺呢方面。 有兩件咧政治事件咧需要留意，咁啊交俾温生幫我哋講下。 好啦，咁有兩件政治事件留意啦。第一件事件嘅當然就係喺今個星期四舉行嘅美國總統辯論啦。咁但係由於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感染咗新冠病狀個病毒嘅關係啦，咁所以呢個辯論咧就取消咗嘅。咁下一輪嘅辯論咧嘅總統辯論咧就將要留待到今個月嘅22號，亦都會係總統大選前最後嘅一場嘅辯論。咁我哋即管等待到今個月嘅22號再睇下。 特朗普同拜登嘅個辯論啊，會有啲乜嘢嘅火花會出到嚟。咁第二件事要留意嘅咧，就喺今個星期四咧，亦都係今個星期四啦，就英國首相嘅約翰遜咧，就原定咧要喺15號今個月嘅15號咧，就同歐盟咧就傾好嗰個方案嘅，即係個脱歐嘅安排個方案嘅。咁但喺過去週末嚟講嘅話咧，就歐盟即係嗰個談判代表巴黎耶咧，就去咗倫敦，就開咗成12個鐘頭會議。咁但係咧，雙方咧都仲未能夠係達成到共識。咁所以咧，相信咧喺今個星期四能夠通過個方案嘅可能性咧，其實都唔高嘅。咁但係咧，而家就市場有個傳言講咧，就傳言就就話咧，就而家個英國同歐盟嗰個談判咧，已經係延遲到咧，就係去到11月中嘅。咁所以咧，就個擔心情況又唔使咁擔心嘅，唔使話去到今個星期四，如果傾唔掂就要即係應該要硬脱歐啊等等，咁啊暫時唔使咁擔心。咁但係咧，始終嚟講，佢哋兩個一日都未能夠達成方案嘅話咧，咁始終咧都會有個隱憂咧，就英國去到年底都傾唔成咧，都有機會咧係即係無協議之下脱歐嘅。咁呢個會對雙方英國咧同歐盟咧個衝擊都會較為大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㗎。 嗯，今個星期咧，美國企業咧就將會公布第三季的业绩，其实都真的要看看他们份成绩表是怎样，是不是温先 生？是，因为呢就第二季度呢我们知道呢其实个成绩表就麻麻地倒退呢是 31%， 现在就开始呢就逐步呢公布呢就第三季度的业绩。现在市场股呢根据路透社的估计呢，在第三季度来讲过呢，整体美股的盈利呢都会是有机会倒退 21%， 但是如果熟悉嘅話咧，咁當然就要較第二季嘅倒退31% 係要好啦。咁但係都係嚴峻嘅。咁當中最要留意嘅當然就係能源股啦，因為而家市場股咧就話能源股嘅情況將會係較差啦。咁諗都諗到啦，大家都仲未有計劃要坐飛機，咁呢個係對個石油咁嘅會較少嘅需求啦。咁所以咧就估計能源股咧係有機會咧大幅倒退115% 嘅。咁相反嚟講，而家市場股咧就話科技股咧嗰個倒退會係最少嘅，可能只係得個0.5% 嘅啫。咁0.5%其實都唔算咩倒退啦，可能如果有咩計算錯咗嘅，仲可能會有上升添。咁所以咧就點亦都解釋點解科技股嘅表現係好過傳統股份嘅原因。 係冇預期咁差，可能喺股市上邊已經演繹為好消息㗎啦。咁所以呢個都要密切留意住啦，股民們。咁經濟數字方面咧，就聚焦喺通脹嗰度睇睇佢。嗯， 冇錯。嗱，今個星期咧最緊要留意嘅就係美國喺星期二公布嘅通脹數字。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的通脹數字，咁點解係通脹數字呢？因為記得咧，係聯儲局咧喺早前就公布咗個平衡通脹目標啦。咁佢一公布呢一樣嘢之後嚟講嘅話咧，市場隨即就意識到咧，就話聯儲局咧係驚未來咧係會有通脹，而有通脹嚟講，由於個經濟又差，佢又加唔到個利息，咁嘅時候咧可能會令到通脹咧更加會進一步失控。咁所以咧，大家而家就相當之關注咧，究竟通脹而家個環境係點樣樣？我哋記得八月份咧。美國的年通脹率咧就 1.3%， 核心年通脹率咧就 1.7%。嗱，1.7% 唔低噶啦，因為聯儲局嘅通脹嘅目標都係2%嘅啫，都係相當之挨近嘅。咁而家咧就市場關注喺今個星期二公布嘅九月份嘅美國嘅通脹數字啦。咁而家市場估咧嗰個通脹數字會係 1.4% 嘅，咁但係咧核心年通脹率咧可能要攀升到 1.8%， 就進一步挨近咧就2%嘅水平。我哋即管睇下呢個數字係點樣去衡量咧，就話美國嘅通脹會唔會有機會失控？咁如果美國嘅通脹係嚟得快嘅時候，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咁個美元匯價咧會跌價嘅，因為咧你美元如果係因為通脹大，咁你嗰、那個即係嗰個購買力係會低咗，咁個美元係會降價嘅，咁呢個係會影響個美元嘅匯率嘅表現嘅。咁仲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咧，就係、是、上星期咧，我哋見到咧美國債息咧都升得好緊要嘅，一度咧挨近升到去0.79% 嘅，咁最主要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市場驚咧，因為個通脹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個債息裏面咧，亦都要反映埋個通脹嘅因素，咁所以呢啲都會影響個金融市場噶。 咁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們咧，都可以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傾啩，拜拜。 Okay,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 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飞机上面唔用得电话，大家又有冇谂过点解呢？嗱，最多人嘅讲法系因为电话信号会干扰飞机，甚至令到飞机坠毁。查实电话嘅无线电频率有机会干扰机师同埋控制塔之间嘅通讯，令到耳机发出烦扰嘅喋喋声。所以航空公司为咗安全，都系会劝乘客忍一忍手，唔好用电话。不过近年唔少航空公司都已经转用更高科技嘅系统，所以飞机上面都用到 WiFi。亦唔会受到手机嘅无线电频率干扰，乘客都可以用 WiFi 同外界联系，又或者系处理公务。 声音演绎，宾晨。 二台通识60秒。 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上咧嚟到呢个钟数8:24咧，今日咧就阿彭爷爷同大家咧就讲一件事，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咁但系其实呢一件事咧，就如果有听今朝早啊啲宣传声带咧，就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就有啲喐一喐啦，咁啊有啲唔知咩头咩路嘅嘢发生啦。 二台喐一喐， 喐唔喐咧？ 喐唔喐？ 今个礼拜 你又喐唔喐？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更加咧系更多资讯披露，又或者咧系直头好多嘢咧都好明朗化咁样噶啦。咁其中咧就我哋自己又讲自己啦，梗系即系即系神光第一线，神光第一线又会点样咧？其实我都好想再听一下呢一个宣传声带啊， 梁荣忠。钟哥， 崔杰统， 喂，好耐冇见啊！你最近点啊？ 托赖啊！你又点啊？ 托赖啊！你嚟二台做乜啊？又话唔识回头草嘅？ 强势回归啫！你咧，流离浪荡冇人要啊？ 边系啊？排到尖沙咀啊！ 你去边啊？ 你又去边啊？ 神光第一线。 唔通会去错地方咩？ 唔会啦， 去咗隔离台嘅二台系咪？ 好得意啊，真 系 啊！咁啊，又听到有两个朋友嘅声音，咁啊，真系咪？哇！咁啊，越嚟越多人咯，系嘛？咁啊，边有咁着数啊？ 同埋边坐得落咁多人啊？ 系咯，你估真系？我哋而家仲有一啲开咪限聚令， 系啊， 系啦。咁啊，听到有两个名字咧，就一个名字就即系喺晨光第一线咧就未出现过。嘅阿梁荣忠先生嗰个名字，咁另外一个名字咧就再作逢虎啦，即系重出故业， 又要用翻呢个字， 系咯， 好正经，我静静地等你系咪要用呢四个字，都系用呢四个字，我就特登听听你先。 咁咧，因为崔杰彤就之前都系做过晨光嘅，咁去咗呢一个晚上，咁系时候咧，即系吸收完嗰啲嘅咁多灵气，夜晚系灵气咁重嘅时候咧， 灵气逼人啊， 系啦。是时候咧翻翻嚟咧日间嘅时间咧去发放啲正能量，咁所以就下个礼拜开始咧，咁喺二台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嘅变化啦。咁其实大变化咧都系一两个嘅啫，咁即系全新嘅出现。咁其余嗰啲咧就都系一啲嘅执整啦，都有啲人就喐。 咗去隔離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啫。咁啊， 隔離唔係隔離台啊，係隔離時段啫。 係樓上樓下， 係啊，其實係 樓上 小改動。 有啲朋友可以遲少少翻工 啦，係啦，有啲要早翻少少出現啦。 有啲朋友早少少出現啦。 不過其實咧，我哋呢一個嘅節目方面嘅小調動咧，都有一段嘅時間啦，都要去去安排啊，去研究啊咁樣。我知道就好多朋友咧都好注意嘅，咁多謝大家嘅關心先嚇。咁始終都係嘅，嗰樣嘢咧，如果冇人理你咧。就自己其實真係，唉，算吧啦， 係就唔使變啦。 係啦，即係有陣時我都會見到有一啲嘅變動係關於，譬如係電台業嘅變動，咁然之後會有一啲嘅報道，可能會有報道，傳統媒體嘅報道，但係嗰啲報道咧可能會只係噏到話。有一個節目主持人咁樣，即係嗰啲，即係連名佢都冇記得上啊，冇掛得上嘅時候，就真係都係要再努力啲啦，係嘛？咁所以就如果喺呢一段時間咧，得到大家嘅關注啦，同埋關心啦，兼且討論咧，咁我哋都其實都係當係一種嘅compliment 嚟㗎啦，即係一種嘅讚譽或者 睇到我哋嘅呢一啲 一種安慰啦，咁都係幾時都係話嗰啲。评论啊，或者是意见啊，咁啊，我哋听到咧，咁同埋睇到添，而家仲好容易可以睇得到咧，咁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就喺做一啲嘅调动嘅时候咧，就可以再力尽完美一啲咯吓。咁始终都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咁大不了呢啲系嘛， 或者咁破天荒系咪一个调动啊？ 咁所以咧，其实嚟緊咧呢個禮拜咧都係我都係做埋呢個禮拜啦。晨光第一線，咁我咧又有新崗位嘅。 係， 我以為自己可以唔使做。 係啦，邊走得甩啦你？ 真係離曬譜啊！好啦，咁咁我都有新任務啊。我自己都好戰戰兢兢啊，對於呢一個嘅新任務，因為始終嗰個時段我自己從來未染指過啦。 係咯， 打風嗰時咪做過咯。 係啊，但係嗰陣時都係叫翻嗰個節目名。 係啊，我同你做過㗎嗰個時段。 系咪啊？ 系啊！ 哇，真系，多谢你啊！原来我同你都已经做过啦， 所以 系 咪即刻觉得打 做过一次都系做系咪？想讲做过一次都系做过系咪？ 如果系咁咧，就更加咧冇乜新意啦，唔当系啲咩新意啦。咁啊，只求咧真系做好嗰个嘅本分啦吓，希望喺当中又让听众有一啲新鲜感得嚟咧，又唔会令你觉得咧好难接受咁样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稍为增强，随着这个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政府设于湾仔和葵青的两间临时检测中心，累计合共为1844人采样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其中累计完成518个样本检测。其余两间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和亮显里油麻地社区中心的临时检测中心，将于今日上午8点开始投入服务。四间临时检测中心暂定开放至星期三，提供免费采样检测服务。在金边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柬埔寨副首相柯南雄会面。王毅说，中柬即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柬埔寨第一份双边自贸协定，不仅将促进两国贸易发展，亦都将为柬埔寨应对后疫情时期的挑战发挥积极作用。身兼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柬方主席的柯南雄表示，柬中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深远意义，并希望与中方开展疫苗合作，全面启动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和物流绿色通道。 欧洲国家联赛 A2 组，英格兰在主场2比1反胜比利时，客军由卢卡古早段射入12码打开纪录，英格兰亦都凭着一个12码由拉舒福特射入喷平结束上半场。主队换边之后由曼智射入奠定胜局，英格兰三战得7分，以1分反压比利时升上榜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3,52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5， 日元 105.61，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14，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03， 欧元对美元 1.18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5.55 美元，卖出 1926.83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7.6 度，东经117.1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上午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中午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随着这个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科学园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科学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咧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挤塞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这一段挤塞，咁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啦，同埋深水湾道同埋南丰道嗰个交界位嘅。咁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西岛中学一段挤塞，排到去碧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南昌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奥运站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同样咧都系排到去南昌站噶。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坪石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咧，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界限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定富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排到去郑直之中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朗日峰；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慢车，龙尾去到仪龙别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车；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仲系挤塞，排到去欣安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是、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啊，8:38啦，欢迎你咧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呢个时间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阿芭比林慧咧，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嘅报道吓。咁系讲到咧就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系回落，但系仍然反复。咁尋日咧就係連續啊第二天係沒有源頭不明個案，亦都係咧連續三日啊確診個案係回落至單位數嘅。咁而尋日咧七宗嘅新增個案入面咧，其中有四宗咧就係本地感染嘅，咁就係包括咧係有三個人咧就再涉及呢個葵涌殘疾院社國寶之家，以及咧係一名咧屬於係尖沙咀啊嗰間叫China Secret 嘅酒吧群組。咁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啊袁国勇咧，寻日警告话啦，再唔严防食肆、酒吧等等高危点咧，就本港冬天啊，随时啊几万人会出事，意思即系感染到，咁啊死亡人数咧，亦都恐怕会过千啊，咁话噶。本港昨日錄得的七宗病例，其中三宗是輸入個案，剩下的四宗就是本地感染，都是跟早前的個案相關的。本港確診個案累計已經是達到5182宗，另外有一宗是疑似個案的。而在昨日的那四宗本地個案入面，剛才也有提到咧，就有啲都係嚟自呢個國寶之家個群組嘅，咁包括有兩名係52歲嘅男院友，同埋一名咧76歲嘅老婦人嘅，咁係嗰間院舍確診院友嘅家居接觸者，咁令到呢個群組咧係增加去到咧16人咧係中招嘅嚇。咁另一方面咧，就喺社區檢測嗰方面，亦都有一啲新嘅發展嘅。嗱，本港疫情反覆啦，港府咧喺上個禮拜六開始咧，就喺四區係設立啊臨時檢測中心嘅。咁其中咧，由九龍城啟德社區會堂以及係油尖旺嘅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咧改成嘅臨時檢測中心。咁啊，今朝早8:00開始咧，就亦都係加入運作啦。咁講，咁即係而家開始咗噶啦噃嚇。嗱，每日咧可以檢測咧就1000個樣本嘅。咁而呢個葵涌因為有院舍國寶之家爆發群組啦，咁所以喺葵青石梨臨時檢測中心咧，尋日開放前咧曾經咧係大排長龍添嘅嚇。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留意翻呢一個嘅開放時間啦，即係如果係有需要嚇，包括咗就喺灣仔啦，灣仔就係響呢個港灣道嘅體育館，葵涌咧就喺石梨社區會堂，九龍城都有就喺呢一個嘅啟德社區會堂。 塘。油尖旺咧就喺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嘅，咁总共四个呢检测中心嘅，咁由即日开始咧就去到10月14号噶吓，咁呢一个嘅时间都分两段嘅，就早上嘅8点到下午1点半，同埋下午2点半至到咧系晚上8点钟。6岁以上持有效身份证、香港出生证明书或者系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且系冇病征嘅人士咧，都系佢哋嘅服务对象嚟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嘅头版头条，讲到检疫酒店冇染鸡笼，就话记者放蛇目击。任出入冇测体温，亦都冇手环，咁啊睇下到底发生咩事啦吓。咁啊，继有酒店侍应同埋住客咧系集体染疫之后咧，记者连日就放蛇调查，发现卫生署认可就话俾啲高风险地区抵港人士入住嘅检疫酒店咧，即系话隔离14日嘅酒店咧系犹如冇染鸡笼，揭咗三大嘅防疫漏洞。咁呢啲酒店咧，部分嘅住客咧系新冠肺炎嘅潜在患者，理应咧就系闲人免进啦。不过记者咧同埋外卖员等等咧出入都无需要通过体温检测，亦都咧唔需要登记个人资料。酒店咧亦都系同时接待咗非隔离人士入住，甚至咧系有疑似隔离人士咧擅自离开酒店去到附近嘅地区活动同埋用膳。咁目前咧，需要豁免嘅人士咧，除咗话呢啲人士咧，从11个爆疫高风险地区抵港，以及咧系由外地返港咧，而冇办法喺屋企进行检疫嘅人士咧，都系能够根据卫生署提供嘅一份17间隔离酒店名单当中咧，系自选酒店入住噶。咁啲专门接收高危人士嘅酒店咧，理应系闲人免进或者系守卫森严啦。不过咧，早前文汇报嘅记者咧就连日放蛇，发现啊，部分嘅隔离酒店咧就同冇染鸡笼一般。咁啊，记者咧根据名单随机咁样咧就抽查咗一间咧喺港岛区嘅酒店。记者自称咧系非隔离人士，但系咧就想预订房间，向职员询问啦。咁啊问下，你哋酒店咧系咪净系接收隔离人士嘅咋咁？咁啊，职员咧就否认，佢话唔系，非隔离人士同埋隔离人士咧都同样可以入住嘅。咁啊，记者亦都再追问啦，咁同隔离人士住埋一齐会唔会好危险啊？咁职员又答啦，放心啦，隔离人士同非隔离嘅住客咧唔会住相同嘅楼层嘅。咁当记者咧再去探问到底隔离人士系住边啲楼层嘅时候咧，咁职员只系回答话，总之有几层啦咁。咁职员咧就讲啦，话咧其实房间嘅床单咧系一星期先至换一次嘅啫，而且咧啲床单就唔系由嗰啲嘅清洁婶婶去换嘅，就系由住客自己更换，只系会放喺嗰个房门口嘅啫。隔离期间咧，亦都唔会设有任何房间打扫嘅服务，就唔需要担心啲清洁姐姐咧系打扫完隔离房间之后咧，再清洁你哋嘅房间，造成咗交叉感染嘅。嗱，呢一个咧就系佢引用呢个嘅酒店嗰个服务员嘅对答嚟嘅。咁入住之后咧，佢话记者亦都长时间咧喺柜位嗰度观察啦，就发现除咗住客咧登记入住嘅时候咧需要量度体温之外咧，其他任何时间嘅出入咧都系唔需要度体温嘅。系啊，而且咧，咁啊前台咧只系得一名职员当值，咁但系记者就话啦，观察到职员咧几乎全程都系低头打机，就冇理会到咧有冇闲杂人士出入啊，甚至乎隔离人士咧擅自离开酒店咧，都系职员冇人知嘅，冇人理嘅咁。咁加上咧，酒店因为唔会帮隔离人士提供膳食服务啦，咁啲住客咧就要自己叫外卖咯。咁所以咧，不时又有呢个外卖员咧，同埋住客嘅家人咧，都可以自出自入。咁每次职员咧，亦都唔会帮佢哋登记，亦都唔会有任何量度体温嘅措施嘅。咁所以咧，记者就担心啦，呢啲闲杂人等嘅进出咧，随时就将病毒带到社区。咁记者亦都再去巡查啦，就执到清洁员遗留低嘅清洁簿记录，就讲翻每一层嘅打扫情况，其中咧就标注咗有啲楼层咧就系唔需要清洁，咁所以咧就推测到咧应该该楼层就系啲隔离人士所入住啦。 哇，咁 基本清洁都 冇啊，系啊，唔清洁系啦，但系又放啲人入去，咁啊，即系记者就好担心。其实佢都好全面啦，放蛇放得。佢跟住咧就再讲啦，佢又再假扮呢个外卖员呢个记者，就 呢一个记者做咗好多唔同嘢， 佢做咗好多嘢，即系好精彩。我觉得佢呢一个放蛇行动，佢就话自己咧假扮呢个外卖员，就跟随一个真嘅外卖员咧，系一齐咧前往疑似系隔离楼层，咁目击咗外卖员咧就将外卖放喺一间房嘅门口咧敲门之后咧就迅速离开啦，大概半分钟之后咧就见到住客开门，亦都迅速咁样攞走外卖，然后关门。咁记者咧就模仿呢一个外卖员咧，就随机就敲另一间房嘅房门啦。咁啊隔咗一阵咧，佢就话有一个女士带埋一个小朋友开门之后就话我哋冇嗌外卖咁。咁跟住咧记者就话啦，我行错楼层啫咁。咁然后咧就趁机去访问呢一个隔离人士，好大胆我个呢件 事。系 啦，即系其实好鬼牙烟咯，可唔可以企远少少先？咁佢话啦，呢度啲隔离服务好唔好噶？咁仲走去问人哋。咁嗰个女士咧就答都几好咁样，就再次确认咗咧呢一啲嘅楼层咧就系啲疑似系隔离人士，就应该系证实咗噶啦咁。咁但系记者就话咧，见到呢一名女士咧系有呢、這个未系冇呢个检疫手环嘅，系啦，纯粹就系、是、即系都系属于隔离人士，但系唔知点解冇检疫手环咁样啦吓。咁佢话相隔咗几日之后咧，呢、這个酒店又再去翻呢、這个记者又去翻呢个酒店。 找回那个女士， 佢咧嗱又想再测试下，到底系咪真系每一日嘅嗰个保安嘅措施都一样咧？咁佢话依然咧系通行无阻啊，即系佢去到啲隔离楼层咧系冇保安啦，亦都冇任何人士，即系话佢封咗啲 lift 啊，唔俾停嗰啲楼层，系基本上自由进出咧系冇人知嘅。咁而且咧亦都偶遇到一位南亚裔人士咧，就系从该楼层，即系话 嗰送外卖 系啦，唔系送外卖，系住客嚟嘅，就见到佢咧大摇大摆咁样咧昂首阔步行出酒店。而且咧就系咧，去到其他地方嗰度咧就购物啊、榴莲啊等等。咁记者就话啦，如果该名人士系隔离人士，咁啊相当危险啦，系咪先？你出咗去， 咁佢冇手带嘛？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非隔离人士，咁点解又同啲隔离人士住埋同一个楼层咧？咁于是乎咧，记者就揾咗呢一啲嘅漏洞出嚟啦。咁就讲咗话，原来即系有啲咁样嘅免疫酒店入边嘅情况咧，经过佢连日嘅放蛇，都原来最好多日啦，见到佢。 咁啊，即系如果系有漏洞嘅话咧，咁啊，经过记者啊报章嘅报道咧，咁系有漏洞就要堵塞翻啦 吓， 即系因为嗰个作用其实就系希望保护成个香港噶嘛吓，咁希望大家喺呢方面即系唔好松懈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明报，明报咧都系一则嘅侦查报道，咁呢则嘅侦查报道咧就成为佢哋嘅头条啦。咁啊，讲到咧政府因应啊。屬於高危群組的護老院舍疫情爆發，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設立老人院舍臨時檢疫中心，並且就將服務外判以聘用護理人員照顧接受檢疫的長者。而明報就發現外判機構就以自雇形式去聘用護理人員，而護理人員需要自行承擔個人保險以及責任保險。咁啊，合约列明啊，服务对象咧就系检测结果阴性嘅长者，但系有护理人员就话啦，发现有长者咧入住之后先至咧接受检测嘅。咁啊，涉事外判机构咧叫做家徒括弧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咁佢哋回应就话啦，当初咧要喺短时间内请人，合约咧写得唔好。咁啊，之后咧以为嗰啲嘅人员咧投保噶啦。咁社署咧就话啦，外判服务啊，并冇定明入住者嘅检测结果系需要系阴性。咁而工会就认为咧，事件反映政府罔顾员工嘅职业安全，咁啊将责任咧都外判埋咁话。咁啊社署回应就话啦，外判服务机构咧需要依据咧同社署签订嘅服务合约里面定明嘅人手要求，聘用合资格以及系适当数量嘅员工，包括咧就护士、保健员同埋咧系个人照顾员。所有员工咧都系由外判机构咧直接聘用，咁而聘用条件咧由外判机构定定，例如咧就系受聘合约期啦、薪酬 求啦、保險安排等等。咁而處方表示咧，同外判服務機構簽訂嘅服務合約啊，並冇定明咧入住檢疫中心嘅人士必須係先檢測並且係證實為陰性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頭條嘅偵查報導啊。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東方日報》嘅港文啊，講到咧可能對於大家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啊，百佳超級市場咧抽獎喎，派現金券，咁啊預料32万人會受惠嘅。 唔係之前話回饋社會嗰 冇錯啊，係啦，咁啊講下個詳情啦。咁因為咧香港政府咧就要求咧申領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嘅兩大超級市場咧最少用一半咧嚟到補貼回饋顧客嘅。咁啊百佳超級市場咧繼早前公布惠及弱勢社群嘅現金食物券派發方法咧，咁啊琴日亦都公布咗咧規模超過3200万元嘅抽獎活動詳情。咁啊今次咧佢就表示啦，今次嘅抽獎活動咧係獲得政府接納為咧呢個回饋市民嘅方案啦。呢個超級市場咧就會喺今個月嘅23号由電腦隨機抽出32万名得獎者，咁所有得獎者咧都可以獲得100元嘅百佳現金券。咁啊當中咧有10个同埋3000个名额嘅係分咗係頭獎同埋二獎，即係10个頭獎同埋3000个二獎。咁啊頭獎嘅得獎者咧，除咗可以獲得100元嘅現金券之外咧，更加可以參加1分钟掃貨。哇！呢個好好經典啊！呢樣嘢係 咪真係推架車仔入去？ 係啊，俾你1分钟任立嗰啲啊！咁第二個獎咧就係話咧，可以獲贈禮品套裝咁樣。咁啊得獎者咧就會喺今個月29号至到下個月嘅12号咧，就是、經登記嘅手提電話號碼咧分批獲得短信通知領獎事宜嘅。咁其中頭獎嘅得獎者咧就將會收到呢一個超級市場客户服務部嘅來電啦，而二獎同埋現金券嘅得獎者咧就會喺下個月嘅2号至到30号期間咧，去到任何一間百佳超級市場嘅分店咧，出示呢個得獎嘅短信同埋提供中獎嘅手提電話號碼咧，就可以兑換噶啦。咁佢話啦，至於點解唔直接係俾折扣咧？咁啊，超級市場都有解釋嘅，就話咧，由於恆常咧已經提供咗唔同嘅折扣同優惠，咁啊，政府亦都咧向超級市場表明咧係唔支持向客户提供折扣嘅，咁啊包括咗減價啦、凍價等等同貨品價格掛鈎嘅措施咧，作為回饋市民嘅方法，咁所以咧就推出咗今次嘅呢一個現金券嘅獎賞啦。咁大家都可以啦，今日開始啦，至到星期日即係18号咧，透過網上或者係電話登記，咁提交包括咗有效手提電話號碼啦、出生月份同埋日期等等嘅資料咧，就可以獲得一次嘅抽獎機會啦，就唔需要咧去到超級市場消費咧先至可以登記到嘅。 哦，咁啊，都呢個就變咗係咪人人都登記應該就？佢係同有好多之前我哋有講過，喺報章上面有講過咧，就同好多個嘅 NGO 咧，佢哋都有係一齊去推動呢一件嘅行動嘅呢件事。咁當中就都有係重點講話咧，係會係特別嗰啲係即係低收入家庭啊、綜援家庭啊等等咧，嗰啲嘅受惠者咧係會更廣泛嘅。咁呢一個當然都要咧係睇清楚嗰個嘅詳細嘅玩法究竟係點樣咧？呢、這個抽獎，不過聽落咧都好似幾令人興奮，雖然嗰個價錢就唔係多啊。 係啊， 咁睇下點樣回饋社會法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苹果日报》嘅港文咧，就有一则啦，讲到话旧年啊，各大发展商咧相继宣布向政府咧捐赠地皮啊，其中咧新世界就将咧分阶段捐出咧300万尺农地。《苹果日报》咧独家获悉啊，集团咧将会捐出咧就系新田牛潭尾以及咧系上水粉锦公路地皮嘅，咁预计咧捐俾咧就系非牟利机构，咁啊以组合屋嘅方式咧去建设一啲过渡性房屋噶，咁预料咧合共啊可以提供超过咧就系2000个单位嘅噃吓。嗱，据消息人士了解咧，就新世界打算以象征式1蚊咧就租俾非牟利机构咧就7至8年发展社会房屋，正系等待咧进一步嘅落实细节嘅。咁但系消息人士就 並未得悉合作方係具體嘅資料。咁而蘋果日報向新世界查詢呢一個租地詳情嘅時候咧，發言人就表示咧不評論嘅。咁啊，留待大家咧再跟進一下呢一個嘅發展，日後會係點，就應該都會嚇知道邊一啲機構可以咧係受惠啊等等啦嚇。咁呢一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啊。 好啦，跟住咧睇下今日《星島日報》嘅要聞啦。講到習近平咧，就係會本週南下深圳，咁啊中央咧就係擬定咧推遲提升深港合作嘅。嗱，消息人士透露啊，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本週將會南下，就係參加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且咧發表講話噶。據悉，由於咧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咧受到修例風波同埋疫情嘅雙重衝擊，而到遇到阻滯啊，咁啊習近平咧此行亦都會咧提出加快大灣區建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昨日连发两条咧，就系涉及深圳嘅消息，咪为习近平南下造势，并且强调国家咧将会支持深圳推进更高水准嘅深港合作，增强喺大湾区建设中嘅核心引擎功能。咁据了解，深圳方面咧已经邀请咗我哋嘅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庆祝大会，但系咧就同原定喺星期三发表嘅施政报告咧撞咗期，系啦。咁佢话咧，香港政府咧正系研究紧点样处理，唔排除会押后发表施政报告。咁呢个咧，我哋就真系要跟进翻啲相关嘅新闻消息，先知道到底之后会点样处理啦吓。呢个咧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芭比。 早晨啊，华梅姐。 系啊，真系开心啦，净系得我哋咧两个旅行签咁样啊！哇，不过咧要注意啊，一号戒备信号啊，一号风球吓，依家几多度啊？ 而家26度啊。 嗱，喺呢一个嘅秋天嘅季节都来临嘅时候呢，嗱，我华梅咧今日想同大家讲啦，就喺呢一个嘅秋天底下呢，加上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呢，我哋咧就真系要好好咁样咧去保护我哋嘅肺部，吓，要爱护我哋嘅肺部，要养好佢吓，因为呢即系你知啦，嗰个嘅疫情咧都系针对变成肺炎啊咁。嗱，有一个嘅穴位按摩咧，原来都可以帮到手啊。咁咧有一个叫印堂穴啊。 哦，印堂发黑嗰个印堂， 哎呀，系啊，你印堂发黑嗰个啊，嗱咁咧，佢就喺额头嘅位置啦，两个眉头啊之中间系啦，喺两个眉头中间嗰个咧就系你嘅印堂位啦。呢、这个印堂穴咧，原来有啲朋友教落咧就话咧，用你嘅食指或者系拇指就喺度打圈啦，嚟到轻轻咁啊按摩咁样打圈啦，3至5分钟啦，系朝早啦同埋夜晚咧各一次咁咧，都可以帮助你有安神嘅作用嘅。咁安咗神啊，唔使心。烦啦，咁咧又唔会燥啦，咁个肺又会养得好啦，就系咁解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疫境下要保护个肺，穴位按摩舒缓病。 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另外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挤塞啦，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车龙排到去牛 牛头角下村秀茂平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排到大榄上斜。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咁我点啊？ 茉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晴啊。 哇，这个中女杀很大的嘛。 那你以后自己醒醒啲啦。 十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Nell Nell、庄安怡、茉莉，敏感时刻。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前瞻啦，唔该。 好，咁上个星期五啦，咁就即系港股出现咗一个即系获利回吐嘅情况啦。啊，咁即系都睇翻就即系上个月尾啊，就即系期指结算之后咧，其实港股已经累积升咗超过1000点噶啦吓。咁即系上个星期五嗰个回吐都算系即系非常之正常嘅吓。咁亦都系啦，即系遇上咗呢一个即系阻力位啦，24350点呢个水平嘅。咁估计今个星期仍然会喺呢个水平上面即系增持啦。咁如果可以突破嘅话咧，咁下一个阻力位咧就会系去到24700点嘅位置嘅。咁但系今个礼拜咧都相当之多嘅即系事件可以要留意啦吓。咁例如咧就即系今过去一个周末啦，咁就人民银行咧就即系出招咧，咁就压止呢个人民币嘅升势吓。咁见到今朝早个人民币对美元个汇价咧，亦都系即系急跌嘅吓。咁对于呢一个即系航空股啦，又或者系啲置业股咧，咁可能会造成一个短线嘅压力嘅。咁持有相关嘅股份嘅话，都可以留意翻吓。咁另但系咧就即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今个星期三咧朝头早凌晨咧就会即系苹果咧就会发布呢个新手机吓。咁要可以留意翻咧，就即系嚟紧呢两日啦，即系手机设备板块咧会唔会有一个即系炒短线嘅炒作嘅。另外一方面，如果即系投资开美股嘅话，亦都可以留意翻即系美股嘅即系苹果公司嘅表现啦，咁样吓。咁另即系港股呢一边就咁样睇啦。咁美股嗰边其实都升得几唔错，上个星期五啦，亦都系即系继续做好嘅吓。咁今个星期亦都系啦，即系要留意翻啦，即系总统特朗普嗰个即系选情究竟系点样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要留意翻两党咧，究竟就呢一个刺激经济计划咧，究竟个达系可唔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啦？ 咁今日咧，听众朋友咧，张先生啊，就问只939建行咁啊，under 5蚊买入嘅，咁啊问下 Jason 应该点去操作咧？ 其實如果你話under 5蚊咁去買嘅話咧，其實就已經買得算到相當之唔錯嚇。咁近呢幾日咧，其實就即係內銀啦，咁就出現咗一個即係短線嘅即係技術反彈啦。因為近 呢幾個月其實都已經即係反覆沉底咗一段時間嘅嚇。咁睇翻，如果你話建行嘅話咧，即係上面大約就係有一個阻力位，大約就係5.3嘅。咁如果短線部署嘅話，張生都可以其實就喺5.3左右咧，就即係止賺離場嘅嚇。咁下邊咧嗰個支持位大約就你可以放翻喺4.85就 OK 嘅啦。 嗯，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朋友嘅問題啦。咁下個星期咧呢個環節就會有少少調動嘅。非常多謝毅力先生咧幫我哋過往啦，即係好多年頭咧去做呢個環節啊嚇。咁可能要在稍後的時間咧，先再有機會同你合作啦。聽眾朋友都知道，毅力 Sir 都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嘅，咁喺其他不同的財經平台又可以留意一下你的動向啦。咁非常多謝你，唔該曬，拜拜。 Thank you， 好，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9:02啦吧，早啊！ 早晨，朋友，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 冇错，阿欧啊，同阿 Barbie 啊，咁我哋咧今日嗰个天气预测都好紧要啊，因为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嘛。天文台又都提下我哋啦，有机会会唔会晏啲嘅时间又改发更高嘅台风嘅信号咧？咁大家密切留意。咁所以咧，今天嘅天气预测都好重要啊。 系啊， 请你啊为我哋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点样啊？ 好啦，今日咧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咁啊，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嘅。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及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咁啊，展望明日咧同埋星期三都系有大雨。咁啊，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本周后期咧雨势会减弱嘅。 咁啊，即系嚟紧个天气都几 系啊，即系预咗会落雨咯， 几恶劣下。尤其是出海的朋友真的要小心小心。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的。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好啦，咁另外呢、我睇一睇我哋嘅神光 Morning Call 呢，原来呢都有一日咧，原來卡拉咗咧，就係未有朋友係預約咗 嘅喎。真的嗎？ 係啊，竟然有個10月14日嘅呢一天，即係星期三咧，就未有人預約，其餘嗰啲咧就約咗啦。今個禮拜下，咁啊，至於下個禮拜嗰啲點搞咧，就唔搞住。 係啊，要等 Barbie 去招呼下啲客户先。 冇錯，下個禮拜真係由我開始招呼大家㗎。係 啊，係 啊， 著曬雨褸咁做咩？ 防水工具系嘛？ 好大雨咩？ 大风大雨唔紧要，都有瓦遮头嘅。 真系识讲嘢啦！ 系啊， 好啦，俾碗白饭你食下咁样啦。 咁几好啊吓，在家都有啲温暖嘅感觉嘅。 咁但系如果讲到话照顾头家咧，就好多朋友咧有自己嘅独门秘技。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哋有啊亲亲靓猪妈咧，睇怕咧。呢一次都是最後一集嘅咯噃，咁因為上個禮拜阿周柏豪啦嘛，已經今個禮拜咧就阿周柏豪咧就再同阿 Heidi 張海婷咧就喺呢個環節咧係傾埋佢哋未傾完嘅湊仔經。 成果地先親親靚豬媽，媽咪 I love you， 親親靚豬媽。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今个礼拜嘅亲亲靓猪妈当然要继续请你啦。上个礼拜都好多人听完之后就哇好正啊，可以了解好多，多咗好多呢个咧作为新手爸爸心态嘅我哋嘅嘉宾啊，周柏豪 ，Hello，Hello， 大家好 ，Hi， 你好，早晨啊！ 好啦，上个礼拜就了解咗多啲，你做咗新手爸爸啦，嗰啲嘅感觉啦。但系咧，我觉得咧有一样嘢真系要请教你，因为咧嗱，一向都留意咧，其实你除咗即系工作好忙之外咧，你都 keep 得一个非常之好嘅身体同埋咧呢个身形噶嘛，系咪？以前成日打篮球啊，睇你有啲做 gym 嘅相啊，都就算我哋做唔到，都睇到好开心。好啦，做咗爸爸之后或者妈妈之后咧，我哋通常咧有两个极端嘅，我啲 friend 啊或者身边都系，有啲就系 OK 啊 ，keep 住好积极，一唔系我想健康啲，有啲就冇晒自己私人时间啦，唔好话做运动啊，瞓都唔够，你自己系边一个情况多啲咧？ 我一开头半年咧，我谂我自己都系完全冇晒时间嘅，咁但系嗰个时间正正就系大家需要，即系可能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直情系留喺屋企嘅时间嚟，咁所以我对于我嚟讲就系一个天衣无缝嘅配合嚟嘅，咁但系当然梗系唔想有疫症啦，咁但系去到后半年咧，而家呢四个月咧，自己就即系放松啲啦，同太太都，因为所有嘢咧都进入咗轨道，同埋女女都开始识沟通，咁我有好多嘢佢识开始听到指令，同埋佢都可以配合到照顾翻佢嘅时候咧，所有嘢就放松啲咯。咁但系女女夜晚都仲系会醒啊，因为佢系一个唔系几中意饮奶嘅 B B 嚟嘅。 哎哟，佢知道咁细个要知道 keep fit 啊，唔使啩？ 因为可能佢同妈妈一样咧，对奶咧会有啲敏感，咁所以佢饮完奶之后就会可能有啲肚痛，咁所以佢就自己唔中意饮奶，咁所以瞓觉嘅时间就唔可以一觉就瞓到天光，咁中间可能就要醒一醒咁样咯。咁但系呢个我就帮唔到妈妈啦，我唯有净系喺侧边打气咯，咁啊所以陪住佢哋咁。咁但系即系都好开心嘅，就算系以前可能头半年冇觉好瞓都好，但系嗰个感觉真系好冧，系一个人生嘅一个转变。咁同太太啊，同女女一齐经历嘅。 同埋我谂咧，可能你就即系好多新手父母都会倾向就系夜晚瞓唔到啊，哎呀佢瞓晏觉，我哋一齐揽住瞓啊。我谂如果你曾经试过瞓晏觉，都觉得哇呢个系咩生活啦？仲有呢段时间咁啱工作可以唔使咁忙，真系可以享受到呢个晏觉嘅感觉，系咪好正啊？ 系噶，系救咗命噶。如果嗰个时间仲要开剧，如果仲要系有新歌宣传，或者要飞去第二度拍三个月剧嘅话，真系想象唔到点算。 系啊，我谂你除咗 miss 咗好多同女女同太太， 除咗 physical 辛苦咧，我谂哇个情绪你自己都会有啲情绪要去处理吓。如果真系咁咩嘅话， 去咗外地又会挂住，跟住又担心翻到嚟个女唔认得自己。 嗱，另一樣嘢咧，我好記得嘅，就係啱啱我哋公司咧就嘅頒獎典禮，咁嗰晚個個都靚啦，靚仔靚女出現啦，咁啊睇到柏豪，OK 喎，嗱 opening 又見到佢，中間又有啲嘅表演，咁當然我哋都捉住你影相添啦，但係後屘先知道咧，原來你睇翻你嗰日係超病，係之前去完醫院吊鹽水，定係話做完嗰晚你即刻入咗院，但係你真係睇唔出喎嚇， 本身都入咗醫院嘅，睇咗兩次醫生，咁臨上台之前化妆之前都再去了一次医院，咁同医生讲喂我真係唔得喎点算啊，咁医生就话你食咗呢隻药先，如果真係唔得嘅话你颁奖礼完嚟之后一定要入院啦，咁点知我真係返咗屋企之后我的情况真係越来越差，其实我嗰次 系咩事啊， 其实系发烧 39.4 度，系好高烧，原来我系扁桃腺发炎得好紧要咯，咁跟住去到颁奖礼嘅时候，其实我都晕下晕下咁样去做成个颁奖礼，咁所以好辛苦噶，咁跟住完咗颁奖礼之后，我即刻入院咯，咁医生都话哇好彩我肯入院啊，如果唔系，其实过多晚仲唔退烧嘅话，我有机会会有啲器官嘅衰竭咯，咁同埋我系因为点解咁辛苦咧？系因为脱水，我不断发烧不断流汗咧，走咗啲水，个身体储唔到水，就开始越嚟越辛苦，越嚟越攰，越嚟越衰竭咁咯。咁所以嗰一次系俾身体嘅一个好大嘅警号，同埋俾我自己一个好大嘅警号，因为嗰阵时系可能有机会系瞓觉咧嘅时间咧，好唔合逻辑啊，因为照顾小朋友啱啱出世一个月到啫嘛，咁所以嗰 你自己身体嘅未协调啊，你未 warm up 啊，系啊，未协调啊，因为同埋我系由细个到大个，真系每一日都会做运动嘅人嚟嘅。咁自从女女出世之后，系有成个月我系完全冇做过运动，可能身体有少少适应唔到啊。 咁所以就唔識打仗，咁跟住就開始有各種嘅問題啦。咁所以我都嚇親屋企人同埋嚇親我公司同事嘅。 咁呢次之後咧，就反而肯定咗更加要 keep 翻啲運動，同埋知道喂，我真係要身體健康，因為你有好大嘅責任，你有好大嘅重任喺呢個膊頭上面嚇，肩負住。 因為係屋企嘅家庭支柱嚟噶嘛，有咩事嘅話，大家都會受到牽連，咁所以我自己都要好好保重。 同埋咧，真会觉得咧，嗱，你又系咧观察紧你有冇转变？以前你着衫咧超酷啦，黑白多啦，但系留意你自己都有品牌嘛，你自己出啲产品咧，都多咗颜色喎，又关唔关你嘅心情啊？或者你自己都真系嗱，譬如你无啦啦顶 cap 帽好型黑色，有条粉红色边，就关唔关呢样嘢事？你自己觉得都耳濡目染地嗬？ 系，尤其是阿肥嘅，即系 Cashman， 其实佢系而家咧陪住我女兒成长，我女好中意佢，咁所以我系成日咧，就算唔使开工咧，我喺屋企着嗰啲衫咧，我都系着翻 Cashman 或者着啲有颜色嘅衫，因为我一着咗有颜色嘅衫或者有公仔嘅衫，我女一见到咧，佢就会咬埋我件衫度，咁所以我系要着一啲合适嘅衫去令到刺激到佢嘅观感，令到佢即系睇多啲颜色啊。或者接觸多啲唔同嘅物料啊，咁都有關係。咁所以而家我自己即放假嘅時候著衫咧，係會著啲有顏色，同埋去吸引到我女女隻眼睛嘅衫。 可唔可以都 post 下俾我哋睇下㗎？有陣時 冇問題，絕對會。 咁啊，講下你，咁 sorry 啦，我想預告定下一步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機會要將啲公主衫著上身添。咁佢更加愛你，你到時候可以考慮一下。 我要著王子裝啊！ 啊， 係喎，王子。 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有得睇下？好啦，咪讲下未来啦。嗱，呢段时间我哋相信咧，希望所有嘢都即系年尾啊，各样嘢都会好啲啦。咁有啲咩特别嘅工作大计或者啲 plan 啊？ 其实呢、這个疫情底下咧，我自己都做咗一个录演嘅音乐会嘅，系啦，咁将会就会推出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啦，咁亦都系会同 live band 一齐去做嘅。咁其实对于我嚟讲，虽然系一个小小嘅音乐会啦，唱九首歌，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同团队嚟讲，都系一个今年2020年嘅记录嚟噶啦。因为我哋都讲话，唉，好似今年咧乜嘢都冇做过，但系起码我哋都做過一個音樂會，喺草地嘅，大家都覺得係一個記錄嚟嘅。咁希望大家都有即係睇到呢個演唱會啦。咁同埋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正嘅2020年嘅記錄嚟嘅。 幾期待喎！咁幾時會有啲資料可以講多啲啊？即係點樣可以欣賞到啊？ 其實10月2日就推出㗎啦。咁大家可以過咗嘅時間咧，都可以上網咧喺各大嘅即係傳媒嘅一啲嘅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可以睇得翻。 好。嗱，咁嚟到呢个时候咧，我又俾少少嘅机会你，我当你而家啦，我俾30秒你，有啲咩同阿心心讲啊？ 希望佢大个嘅时候唔会觉得爸爸烦啦，因为爸爸系一个几注重纪律啦，几注重家规嘅一个爸爸嚟嘅。咁但系咧，对住女女咧，有时候真系冇办法啦，有时真系容唔到，咁所以希望佢唔好虾爸爸啦，希望佢知道爸爸好爱佢，去到边度都会挂住。 好，我哋都感受到啊！希望柏豪继续 enjoy 你同女女嘅时光，你的家庭生活之余咧，又有多啲嘅工作吓，所有嘅嘢咧可以继续咧带多啲好歌同埋嘅多啲嘅演出俾我哋啊！ 好啊，多谢 晒你，拜拜， 拜拜。 无承诺，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何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音。 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着言不知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人离飞出去，我再逃无人。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杯樽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乎黄昏，原来都可以接受我一吻。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九点二十六分嘅时间咧，剩翻几分钟，同阿罗启新通个电话先。早晨，咳神。 早晨啊，彭仔。 今日星期一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选择？ 系啦，今晚八点嘅铿锵集咧，个题目叫预备再起步啊，咁啊。其实咧就系讲啲香港运动员噶，咁、喺疫情之下咧，唔好话佢哋练习啊，原来生活同生计都受到影响啊吓、你知有好多即系唔系全职运动员咧，冇收入噶嘛，你突然间冇嘢做咁样，咁、加上咧而家咧本地嘅赛事啊，同埋国际赛事都延期或者取消啊咁样，根本咧佢哋就冇乜机会去到训练啊练习啊。咁所以咧就用尽各种嘅方法咧维持训练，跟住咧又要帮补收入啦咁样。咁日子虽然难过，但系依然咧盼望住可以咧重归正常嘅。 系咁啊！哇！你话最大嘅运动比赛呢、這个奥运都唔知出年系咪真系搞得到啊？ 哦，我谂都问边啊，系即系，但系呢样嘢咧，就全世界运动员都要共同面对噶吓，系咁、所以你话你又跌咗锅，咁人哋又跌咗锅啦咁样、 所以拉锯咪大家 系咯，唔知会唔会咧再举办翻嘅时候咧，嗰啲男子一百米咧系变咗十秒过外咁嘅大件事啊！ 啊，咁啊嗱，睇下今晚嘅铿锵集点样去分析啊吓，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就会睇下呢一个啦。河畔城市计划啊，咁、但系以前咧啲城市咧隔篱有条河咧，大家就会担心啦，又 臭渠啊变咗， 系啦，或者有好多蚊啦咁样，咁而家咧佢啲明渠改善工程咧，大家又满唔满意咧？咁样点可以将河道大变身咧？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嘅惜食社群啊，即系 珍惜嘅惜， 系啦。咁咧，佢哋就點樣去到招募義工啊？同埋佢哋廚房係點樣嘅咧？咁樣啊，我屋企人咧都有走去咧幫手切下菜嗰啲， 係啊， 係啊，咁咧都好多義工嘅， 係真係幫到手定係 真係幫手㗎？係啊，佢將喺屋企誒唔切嗰啲 quota 留翻曬咯，切幾個鐘㗎喎。 咁你就你又開心啦，係嘛？ 係 唔使搞亂你嘅廚房。 咁我平時。 唔得结噶嘛，系啊。咁我唯一担心佢啲刀法啫，嚿嚿都咁大嘅，应该 唔怕啦。佢喺出边嘅时候有人教佢噶啦。 系啦，咁今晚咧九点半亦都可以睇下啦吓，斗快去南美第二站啊。 嗯。 咁除咗你可以睇下咧，即系有啲就母子档啦，有啲就夫妇档啦，有啲就朋友档啦咁样。咁即系都好诶，好系嗰啲样嘅真人 show 啊， 即系又会有拗叫啊， 系啊，跟住咧又话诶，同埋个仔咧又想兜多啲路咧，去睇下唔同嘅地方啊，嗰啲国家咁样，又咧就要咧，即系两母子咁啱又去嗰啲海龟庇护中心，系见到呢个海龟妈妈上岸生蛋咁样， 所以又有啲煽情嘢咁样， 系啊，咁样咯。不过煽情莫过于咧，就系、是、今晚十一点嘅午夜广场咧，知道有计倾啦。诗呢样嘢咧，即系除咗以前嗰啲唐诗三百首，我同你都唔识噶嘛，系咪先？咁啊，今日咧抽诗剥茧啊，就系咧即系抽呢一个咧，真系念嗰啲诗嘅诗吓。 诗篇 系啦，咁啊，了解点样去欣赏啲诗。 好嘅，多谢 Cusson 嘅介绍啊，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星期三上午在深圳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讲话。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稍为增强，随住呢个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同涌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声称自己对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免疫力，被 Twitter 加上警告标签。指內容違反規定，散播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誤導資訊。特朗普早前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說，他身上已經不帶有新型冠狀病毒，沒有傳播風險，而且可能已經有免疫力。他說通過最高標準的檢測情況很好，檢測結果顯示他可以重新出席競選活動，對其他人不會帶來風險。特朗普計劃星期一前往主要搖擺州佛羅里達州拉票，星期二和三轉到賓夕法尼亞州和艾奧瓦州出席競選集會。澳洲一項研究顯示，新型冠狀病毒在實驗室條件之下，可以在鈔票、手機屏幕和不鏽鋼等表面存活28日，比之前估計的時間更長。澳洲聯邦科技與工業研究組織調查發現，新冠病毒可以在攝氏20度，即是大約室温之下，在光滑表面，例如手機屏幕、塑膠或者是紙質鈔票上存活28日。相比之下，流感病毒在相同環境下生存期是17日。由於紫外光可以殺死病毒，實驗室實驗在黑暗中進行，研究在病毒學期刊發表。研究組織行政總裁馬歇爾說，確定新型冠狀病毒可以在表面存活幾長的時間，可以更加準確預測和減慢病毒傳播。不過有專家對物件的表面傳播病毒在現實生活構成的實際風險提出質疑，批評相關研究引起公眾不必要的恐懼。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上午九點位於南海中至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大約600公里，即是北緯17.6度，東經117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30度，出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稍後風勢進一步增強同有幾陣驟雨，海面有大浪同湧浪。展望明日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1点，升182点，成交金额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20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升13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8.5，升9蚊。建发国际集团13.18，升4.4。美团点评277.4，升7.4。长和系47.4，升0.5。阿里巴巴289.6，升3.4。友邦保险80.5，升8.5。中国平安81.85，升1.05。德信中国2.99，升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6，瑞士法郎0.91，加元1.314，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13547点，跌72点。港金现价报1780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19美元，卖出19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港安医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咧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黄大仙中心嘅。咁后少少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书院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湾盐车中心。咁喺新界啦，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挤塞嘅，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泽祥街嘅支路咧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挤塞，龙尾都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呢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仍然系行车缓慢，排到去加龙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已经做咗人哋老公嘅 Justin Bieber， 再加埋又 rap 得又唱得嘅 Chance the Rapper， 有呢一首非常之正面嘅作品 Holy。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holy, holy.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and the tha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and 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Chance, the rapper. The first step pleases the father. Might be the hardest to take. 雖則 Justin Bieber 的外形沒以前那麼省鏡，但是歌曲呢真的成熟不少，也都非常之襟聽。這個禮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第二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Hol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細 B 啊，做什麼苦瓜乾這樣啊？ 李 Sir，我呢排翻工咧，样样嘢都唔顺境，咪笑唔出咯。 唔开心，揾朋友倾下偈啦。同我倾就啱噶咯噃。 多谢你啊，肯听我呻。 客咩气啊？有咩难题一齐倾下，实会解决到嘅。 工作上面有你呢一种好同事咧，真系好啊！ 想知仲有咩方法可以活得好心情，就要留意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晨光第一线，边位主持去分享啊？今天 系咪你 ，Bobby？ 唔系我， 系咪你啊？ 阿欧，系阿欧，第三个人， 系啊， 我扮晒嘢都唔问啊。 唔系你就系我， 唔系 鹏 仔就系 Bobby， 唔系 Bobby 就系欧啦。 系啊，喂，今日咧又系带大家食下嘢啦。嗱， 好啊， 呢一样嘢咧就入秋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啲人会 show 出嚟，哇， 大闸蟹啊， 系咪啊？就是想讲大闸蟹啦，系啊，已经可以食啦。咁但系咧，其实除咗大闸蟹咧，过去嗰个周末咧，就同屋企人入咗去三圣村嗰度咧，就 屯门 自己买啊，自己买啲蟹翻嚟。咁啊，原先咧。幾有趣嘅呢個經歷，原先訂咗啲大閘蟹啦，跟住發現咧，咦大閘蟹咧喺嗰個地方咧未開季啊，咁啊不時不食咧，跟住嗰啲阿姐咧就推介話，喂不如食蚬仔蟹啊咁樣啦，跟住咧就真係買咗啲蚬仔蟹啦，同埋一啲重皮蟹帶翻屋企， 好重。個皮好重嘅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重皮蟹。咁其實咧，咩叫重皮蟹？因為佢喺 幾層啊？ 一層啫，即係除咗個殼之外，就有一層。咁意思係乜嘢咧？就係佢臨門殼之前嗰個 moment， 咁咧你剝開咗嗰個蟹殼咧，佢就有一陣衣咁樣啫。係啊，我覺得幾好食啊！係啊，幾好食喎呢一種。 我未食過。其實咧，對於炒啲蝦同埋要擦嘅蟹咧，我都係好冇乜特別喜好。 系， 佢同我一樣啊， 我好懶啊， 我都係好懶， 我連拆嗰個骨，唔係拆嗰個殼咧，我都懶啊，最好你啖啖肉咁，就嗱嗱聲食咗佢啦。 啱啦，嗱，同你哋食飯咧，準備啊，就可以咧，有啲朋友又可以食蟹，有啲人。朋友可以食第二啲嘢。今日咧，阿 O 想讲咧，唔系买蟹翻屋企煮，点样煮嚟食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把人叻过我啦。今日咧就喺度讲啊，呢个咧酒楼方面咧推出两小时嘅大闸蟹放题，仲有咧加设咧呢个啊吓片皮鸭任食嘅放题，即系两吃啊。嗱，你咧如果食大闸蟹嗰啲朋友，咪自己喺度系咁拆咯，系咁喺度剥剥剥咁样啦。 系啊， 咁咧有啲朋友好似彭爷同埋 Bobby 觉得喂懒喎，喂咁唔紧要，嗰边咧。就一路锯啲大扁皮鸭俾你，一路喺度食咁样咯， 系啊，食去得呢两味， 系咯，即系食鸭同食蟹， 并不是。嗱呢个咧都系酒楼方面推出一个叫做少少揭秘嘅啦。 抗逆境唔知抗咩啦， 你都知噶啦。酒楼啊，旧时可以摆酒十几围咁样，依家唔得啦。一围咧就要间开四块板，咁啊每四个人就好似图书馆温习咁样自修室咁样，咁啊 自闭围 冻住咁样。咁你嗰四个人中意食蟹咪食蟹，中意食片皮鸭就食片皮鸭。其实咧佢仲有其他类似 buffet 咁去制作嘅，即系意思就 即系起码有呢两个做主打就系任食嘅都系。 系啦，都系任食嘅。咁佢仲有嗰啲即系唔知咩花胶羹啊，跟住咧仲有啲蒸咗条鱼咧，跟住喺个铁嗰啲兜嗰度，你自己 打开， 跟住自己 蒸鱼， 即系自助餐嘅蒸鱼咯。 系啊， 系啦。 其实我好中意食噶， 系啊 ，OK， 我都系女性， 成日都俾人。食条龙 系啦，嗱，你知唔知道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咧？原先咧，我问过啲酒楼同业啦， 抗疫餐咯。 除咗抗疫餐咧，因为佢哋 regular 咧都要订好多鱼啊，即系啲班嚟嘅，即系 如果冇人客坐喺度，即系冇人嗌啦，冇人嗌嗰条鱼唔都养嚟观光咩？ 系啊，同埋你养养下，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样越养越生猛噶嘛， 会死噶嘛。 同埋佢下一批货嚟嘅时候又唔够位养啦。 系啦，咁其实好多酒楼、都因为呢个疫情呢而呢喺进退失据。因为原先嗱十月琴星期六啦 ,10102020 系超好嘅日子嚟㗎。但系呢好多朋友都选择我签咗纸或者晏昼行咗礼夜晚黑冇得摆晚宴。咁但系嗰一日就 suppose 全香港所有结婚嘅场地都 full house 嘅、原先。 应该。 系啦，嗰日系今年最劲嘅日子嚟㗎。 真系我都冇諗起 係。因为十全十美，然之后跟住又2020啲 number 全部摆得好齐整，成双成对。 系啦，有啲朋友对呢啲数字嗰啲啲值好要对翻齐，一零一零二零二零咁 样，好工整嘅，真系对得。 好啦，咁我又完全明白啦。咁啊，即系啲食肆就无谓嘥咗啲食材咁新鲜。不如益下街坊啦， 系啦，咁样咁啊，即系令到有一个咁嘅应运而生啦、哦。我自己咧好中意食呢个大闸蟹放蹄嘅。 咁、我想问你帮衬嗰间系边区嚟噶？ 周围都有噶，佢 集 团式噶， 集团式， 油尖旺比较多少少分店咁样咯。 好嘅， 系啦，咁啊呢一间铺头咧，我都有帮衬过去食呢个大闸蟹放蹄噶啦。曾经有啲疯狂嘅蟹后同埋蟹王咧、可以食到十三四只噶。这个大闸蟹，咁当然啦，我七只就其实咧， 其实七只都好劲噶， 我 觉得 我自己都系个 体质要好好， 系咯， 我自己咧都系冇乜耐性嘅，同埋咧食大闸蟹最唔好系咩咧？好似图书馆咁嘅，大家咧挂住整啊嘛，咬啊，剩啊， 就唔讲嘢啦。其实咁系好啊，喺疫情期间， 唔好讲嘢啦。 因为你食嘢嘅时候就除口罩，你除口罩就唔想啲飞沫周围飞嘅话，就唔好讲嘢啦。食不言咧，依家真 系 好啱， 真系沉不语。 咁如果系食大闸蟹嘅时候，原来大家系忙于咧，即系拆嗰只蟹咧，就唔得闲倾偈咧，咁系好事喎。 系啦，嗱，头先咧就讲咗，哇，大闸蟹放题，咁你以为讲完啦？其实唔系嘅，佢咧好暖心嘅，大闸蟹都有两食嘅，同片皮鸭一样都有两食嘅。点样两食咧？啊，佢一种冻食，冻食咧就系、是、将啲花雕咧、酒咧浸过嗰只大闸蟹咁样。 有啲似韩式嗰啲， 系啦，韩式嗰啲叫酱油蟹咁样啦。咁但系佢就中式啲，用咗花雕酒浸，咁就蟹肉咧就渗住呢个酒香咁样。 佢有冇话佢系生蟹咁浸啊？定系 应该唔会啊， 熟咗先浸嘅 咁 样。咁咧，但系有一啲咧就系正正经经咁样蒸嚟食，咁样热辣辣咁样啦。咁但系咧，有啲食蟹嘅专家就话咧，尽量就唔好食冻蟹啦，因为咧冻嗰啲咧，即系可能，即系你知花椒花雕咧，其实都辟味噶嘛。你蟹咧都唔系借到新鲜，因为有阵时我哋出去 太咗啊， 系有阵时我哋出去食大闸蟹咧，你真系叫十只啦，有两只都系瓜咗噶。有阵时啲大师傅咧都会睇唔到佢系瓜咗定还是系冇瓜咁样咯。即系连啲酒楼职员佢都会即刻帮你换嘅。讲真啦，如果佢睇到瓜嘅，佢都何必摆喺你个台嗰度咧？ 唔怪，原来咁样噶，唔怪之得咧，摆喺档口街边卖啊，或者系街市卖嗰啲大闸蟹咧，要全。 全部嗰啲大閘蟹要識得噴嘔泡嘅咯， 確保佢仲有生命跡象啊嘛。 仲有仲有啲生命跡象啊，或者還嘔泡還識嘔咧，都起碼尾水啊，係咪先咁樣？ 哦，原來咁樣。係 啦，咁啊呢個就係、是、幾有趣嘅。咁啊，仲有早鳥優惠，唔知早兩日訂啊，平時 好啦。咁我想知呢啲咁樣嘅街坊生意，佢而家係打正個銀碼係點樣？點樣吸引啲街坊？ 係咯，食幾耐咧？同埋又 你又要係街坊生意，其實幾貴啊？ 好貴㗎， 貴啊！我覺得貴㗎，其實 幾錢啊？ 要1000蚊，800蚊， 500蚊一位咯。 哦，500蚊一位。喂，你如果你真係食得到大閘蟹嗰啲咧， 你計翻條數。都差唔多啦，系嘛？ 唔知咧，好似可能 唔夠水喎、啊。 你而家出面自己買隻蟹都好貴噶，你知唔知啊？而家 仲要煮咧， 唔係咯？ 我啊覺得咁，如果咧好似彭仔呢啲咧就唔食蟹嘅，尤其是咧我又更加唔食大閘蟹，因為我試過咧兩次食大閘蟹，兩次都係發燒嘅食。 哎呀，咁你真係唔受得啊！ 係寒得滯，真係，已經係飲埋佢嗰啲咩薑茶啊、撇辣咁樣嘅，但係咧唔受得。以後再即係我真係唔敢。 唔好搞啦，咁唔好搞。 系啊，我自己知自己事。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就唔会帮衬佢噶啦嘛。 啱啊， 咁所以咧，你五百蚊咧，都 OK 啊。我最多唔食你嗰啲大闸蟹，我都食其他鱼啊，食蒸鱼啊，熟食啊嗰啲咯。 系咁啊，几好啊！有呢啲咁嘅分享啦，睇下嚟紧啦，礼拜六日嘅时候有冇机会同啲朋友仔去聚下，不过都系食四 人 噶咋， 系啊， 四人噶咋吓。咁啊， 记住啊， 大家谂谂佢啊，嗱，食得大闸蟹多，唔知系咪要？游下水減翻，減翻啲。 只大閘蟹游水， 只大閘蟹要游水啦。 唔會喺嗰度游咯，但係 人又要游水啦，係 邊度啊？ 溝渠啊！ 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拯救谁。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如遗躯。陪着我在抠锯，一吻就吻在冰冷的后期，愿未能未能可惜，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位唱位， 依家咧游水咧都可以听音乐嘅。 哦，系啊，啊嗰啲 headphone 好劲啊， 水嗰啲咁。 啊，我突然间听阿泳儿系咁猛咁唱泳唱泳，我突然间醒起阿桂花田，桂花田阿女叫咩名？ 泳泳啊，泳泳咯。 我知啊，佢系乜泳啊？ 冇考究过，识佢咁耐都系泳泳落落嘅啫。 唔系郑泳嘅， 应该唔知道啊。转个头有机会问下佢先。阿泳儿嘅作品《沟渠唱泳》。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咧，好特别啊，佢嘅身份系Joey 你好，早晨， 早晨。 欢迎你， 三位主持， 你好。点解话 Joey 咧，佢好特别咧？因为咧嚟紧系咪要入产房生产啊？ 系啊，过多几日啊！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恭喜你啊！ 第几胎啊？呢、这个 多谢多谢，呢、这个第四。 第四胎啊， 好有勇气啊！我觉得佢 有经验 好犀利啊！你 有经验系咪？ 系啦、啊嗯，喂，咁阿 Joey 啊，其实我知道你呢个点唱咧，就唔系话要为自己就嚟去生第四胎咧打气嘅，你系有啲朋友有屋企人生日系咪啊？ 系啊系啊，今日咧就阿家姐以为十岁生日啦，听就系阿第三个 B B 嘅绮婷三岁生日。 哇、哦！即系阿绮系家姐，你第一胎系家姐嚟嘅。 是啊， 我第一胎是女，阿女就今日生日，另外就咁啊三岁嗰个 B B 就系第三胎嚟噶啦， 系啊三岁， 哦就听日生日， 嗯嗯， 啊系咁啊，凑得辛唔辛苦啊你？ 好忙啊， 肯定好忙啦、啊， 你就 忙功课忙家务， 哇家务同功课一齐兼顾真系好犀利喎， 系啊系啊系啊，诶 嗱、啊啊啊、家姐几多岁话？ 嗯。家姐今日十岁啦， 十岁，跟住就系哥哥嚟嘅，嗰、那个系 哥哥系啊，八岁半，嗯， 十岁八岁半， 我呢两个啲功课都好劲， 计一计，计一计啲时间系咪？彭爷你都想 系啦，等一阵嗰个出世咧就零岁咁样，哇， 系 真系好似全部都各有各嘅特色嘅， 系啊， 唔系系咪啊？即系冇得话阿家姐已经够大啦，十零岁可以帮手凑下嗰、那个，又未得， 未要争少少咁样咯，咁啊都吃力啊，系咪？但系都开心嘅，应该系咪啊？ 开心系啊，开心啊！ 哎呀，你限聚令都破埋啊！ 好嘢，你成功啊！ 系啊，要分彩坐 啊！咁啊，手抱唔知点计？ 屋企人要多啲负责任啦，系啊，另外嗰个听到啦。咁、啊、辛苦系咪啊？ 老公 系咪啊？ 帮手做下嘢， 帮手做下嘢啊！唔使做啊吓。 啲长辈有冇帮下手啊？ 长辈佢哋都翻工啊。 系、 哦、啊，咁你自己系咪要全职凑细佬哥啊？ 系啊系啊，全职咯、 啊。好劲凑啊！我真系觉得你。 咁你喺生阿家姐之前系有做工嘅？ 系啊，生阿哥哥都有翻工嘅。 哦，咁但系 生完哥哥就冇翻啦。 哦，都系为个家庭，为啲仔女放弃自己嘅工作啊。 哦，系啊，都想陪佢哋长大，系咯、 啊，好伟大啊，好好真系。 系啊，咁啊，早上拣咗一首作品咧，《温暖的诗句》嗯。 我都想听一下呢个阿妈妈 Joey 咧，对于两个小朋友仔生日有冇啲咩嘅祝福啫？ 我希望佢哋生日快乐啦，日日都开心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嗯 冇其他 嘅，身體健康已經減輕咗媽咪好大嘅負擔啦， 冇錯，一病就輪住個個都病嘅啦。 要健康，要健康，同埋佢哋會好孝順你哋噶啦。 系啊系啊， 咁 系啊，仲、啊、有咧， 请讲。 系啊，咁希望佢哋阿哥哥同家姐咧啱轉咗新校啊，希望佢哋快啲適應新學校啦、因為翻咗幾個月，跟住遇著停課都冇翻過學物。 係啊係啊，好多挑戰啊！ 希望佢哋快啲適應咯， 學生都嚇。好，一於咁話要盡快適應到。好咁啊，阿 Joey 揀咗一首日文歌啊，今朝 係咪啊？ 係啊，嚟 自家姐中意聽日文歌。 哦，咁勁啊！ 然 啊，好嘢喎、啊！ 但係呢一隻係佢喺出世 個年代嘅喎，係 咯，唔係呢個係温暖的詩句喎，即係咩？嗰個同一屋檐下 係咪啊？ 係好似係個日劇。 唔 一定系， 我哋中意。 好啦，我哋听下呢只歌啦，中意送俾大家。 好，多谢，多谢， 拜拜， 拜拜， 顺产啊！ 好，听住呢一个嘅温暖的诗句咧，时间都做早上嘅接近啦，十点钟咯。 系啊，时间差唔多啦，讲拜拜咯， 拜拜。